我是方力申，什么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老豆细细个就跟我讲的了，出街不用想了，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吃饭只是看左边的东西吃，不用看右边的价钱，那就最 happy 了。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嚟啦嚟啦，星期三日早晨十点十四分，我是小张张。 客家婆来了， 今早 今日就是小张大战孟强。 哦，孟强 大家玩到命都长， 好似一套戏名嚟。嗰你知唔知嗰阵时候套戏名咁上下噶？ 咩大战乜嘢？ 独行侠大战 孟强。我知你唔系讲呢一，唔系讲呢一套。 我知， 我知你唔系讲呢一套。 我仲有一套叫 系 我知你讲嗰套咩机械？ 我唔讲啦，我唔讲啦，咪一阵间又话我话你啊， 超人大战机械人啊嘛。 孟强横扫客家村啊！ 道理啊， 以下内容关 IQ 题嘅，我曾经 又嚟大马， 唔系，我曾经同你提过马同鸡有咩相同嘅，就系佢哋都会提，咁马不停提啊嘛，后来咧嗰人觉得哇只马日提夜提好烦啊，就用咗一样嘢去治佢，就唔再提 一个字啊， 三个字咩嚟嘅咧？ 马蹄铁。 好，歌之后翻嚟我哋 揭晓。 食得嘅咧， 系咪同一样嘢啊？ 系啊，一样嘢。 而家系有嘅， 有 马蹄铁 一个物品，咪讲咗啦，马蹄铁有冇留出听书啊？ 冇， 冇夹，系我唔同你哋做，因为我惊你哋估到。好开心噶， 嘟 三个字。 好， 我几惊你哋头先估中， 我真系估唔到啊！ 听住啦， 马蹄兰 系啦， 哎呀，好犀利啊！ 你最后一秒估到，总之我唔俾你。 其实唔系，我谂你估到嘅， 我估唔到，因为我只不过突然之间我谂紧嘅就话有啲咩嘢咧，佢就话马蹄一定有噶啦， 咁 马蹄乜嘢咧？我突然间谂起嘅就系头先你应该系植物嘛， 我你讲植物你 就 系 可以估到嘅，系呢个 你要去买，我又谂我系咪食噶唔食得？我咩嘅用品系？哇，你真系好乞人憎咯！ 因为我可以，我惊你估到啊嘛，你又先估马蹄跳， 你点能够咁样嘅啫？系咪？你俾贴士人哋嘅啫，你误导我。我明明去咗花墟噶，你话唔系。 我 俾貼紙炸 ，OK？ 我唔識俾貼紙， 好彩我聰明。 好嘢，馬蹄蘭。 咁啊，如果你講植物咧，個範圍縮到好細。 係啦， 馬蹄蘭啊嘛。 OK， 好嘢。 我 好嘢佢真系，管头你睇个样几嚣张。 我系啦，我系嚣张，我就系你嚣张。 你又嚣张啊，我又嚣张。 系啊，H I L L， 嚣张。 好， 我姓张叫嚣张。 不如揾一次你搞个 IQ 大比拼。 唔好啊，唔好啊， 唔好啊，唔得啊，系啊，间唔中咁样好啲。 冇星期三， 系啊，你冇货噶啦。 傻嘅， 咁又唔会啊？佢好多新旧货都有， 系啊，大把货。 你嗰阵成日专谂呢啲嘢噶嘛？ 系啊， 系啊，几好啊！我都觉得。 头先你个样咧，我真系谂翻起以前咧，阿阮兆祥咧。即系又同佢做节目啊嘛，佢一谂到就系头先你个衰样， 但系真系好开心噶， 我惊好惊，所以快啲完。 即系等于有时咧，你冇发觉，你就系你想谂一首歌，你系咁样谂，系咁谂，系咁谂，都谂唔到佢叫做咩名。哇！你好辛苦啊，你知唔知啊？我系可以谂一日噶，有时。 同埋 而家我哋即我而家有 Google 就比较好啲啦。以前真系唔谂唔到就谂唔到。 同埋头先咧，你谂到马蹄兰咧，你自己都肯定个答案一定啱。 系啊， 系 咪先？即就讲出嚟噶啦！哇，嗰种真系好爽。 除咗歌名之外咧，你有冇试过咧？谂忽然间有个古仔或者有个桥段出现喺脑海啦，但系你嗰时你可能揸紧车啦，或者谂住哎呀写低佢啦， 我突然间唔记咗， 唔记得咗。所以咧，我有时就算咧夜晚瞓到半夜，谂起咧，我都要即刻写低。 我就唔会啦，因为你瞓唔着嘅，系啊，瞓唔翻嘅，又要我暗你瞓又好麻烦。 你暗我瞓，唔好啩？你暗我走开，我唔瞓。 哇！呢个画面好难睇， 我都话系。 哇！呢个画面真系好难睇，任何人要俾人暗瞓或者要俾人哋暗都好难睇。 仲要系你暗我， 即系呢个直播室里面，任何一个人都好难睇， 鬼 包括我。 恐怖电影由马小强暗你瞓， 大家唔好谂，唔好谂，唔好谂，讲第二啲嘢，讲第二啲嘢。 苏杯梅 比粗口更难听，比鬼戏更难睇。 好热啊！ 好热， 我都好热， 好热，我热咗好耐啦。 哎呀， 啤酒 啊！好，来吧， 系来啦。咪今日咧睇呢个新闻，有时咧喺呢个都市里边咧耐唔耐，其实唔系耐唔耐添啊，冇乜几可有呢啲新闻。咁但系都系开心嘅，大家都成日玩细路仔乱搞嘢啦，系咪先？即系出到街啊，乱摸人哋啲嘢啊， 打烂嘢啊， 打烂嘢啊，咁样。 我试过啦，嗰时喺间叫做大人百货啊，我同系啊 系啊， 弥敦道 啊，有呢间噶， 卖咩噶？ 佢百货公司 都有， 系啊， 有啲夜栏嗰啲啊， 唔系，大百货公司， 唔好意思，我唔知啊， 弥敦道嗰间大大，嗰间叫做大大，太子嗰间。都好多都有， 细路仔入唔得去 嘅。喂，咁仲有位大大好犀利噶咯，咁你大人啦，太太啦，即系你家 太大啦， 或者犬犬， 系犬犬啦，大犬啦，犬大啦， 或者天天， 有冇啲哇系列系咪咁啊？ 你就个大 字杯 加画一点，你街唔同嘅地方， 唔使谂， 可以有唔同嘅变奏。 系啊系啊系啊， 咁点 咁我同我读紧 form two 噶啦， 大人百科 啊，就一人攞。 系咪卖啲核突嘢噶？ 唔系 百货点会卖核突嘢啊？ 好难讲嘅。 不过系你去嗰啲， 你入去系嘛？ 旺角都应该有呢啲嘅，迪士尼就喺旺角。 我唔敢入嘅。 系啊，唔敢，冇问题嘅入啦。咁一人攞呢个嗰啲公仔，一睇咧咁啊，空 咩公仔啊？ 唔系嗰啲 咩制造嘅 咯， 光瓦嗰啲，即系你拜神 嗰 啲 嗰啲装饰品嗰啲。 你嗰啲就唔好掂啦。 嗰啲 我又攞一个，佢又攞一个，两个。空 边个？ 耳仔粒草， 你同边个都 同 个？同肥仔啊？ 即系喂，我哋一齐鞠躬啊，咁样一齐冚个头，系咪啊？ 拿咗只耳仔， 边个攞住嗰只烂咗先？ 我记得啦， 定系两只佢耳仔，一个烂左耳，一个烂右耳。 哇！你好衰啊，都一粒咗，你眼望我眼。摆低走咯。 嗱，点解我要问呢一样嘢咧？系因为其实如果系咁嘅情况嘅话，睇下考验你哋两个之间嘅 友 谊啦，啱唔 啱 啊？即系若果我就系你攞一只，我攞一只坑，咁如果咧嗰个系你嗰只公仔出事嘅话，咁啊睇下我肯唔肯同你一齐孭啦。 我 你明唔明啊？ 我会孭， 我会孭咯。咁但系我咪就 系 话考验系啦。 但系你头先你话你摆低走咗去。 系啊，我哋呢啲都系我哋嘅友谊嚟噶嘛， 即系大家都决定唔咩啊嘛， 系啊， 呢、 哦這个 唔系大家之间嘅友谊，我如果系我应该告发你，我觉得咁先至系友 姐姐，佢整烂咗你个公仔啊， 唔好俾我误入歧途啊， 跟住有啲同学会唔关我事噶， 系啊，佢啊， 系佢啊， 系啊，场面啊， 系咪？ 啊，但系真系几惊嘅， 细路仔系， 系啊，惊嘅，惊。 不过咁，我哋觉得嗰个售货员咧就应该多啲留意啲小朋友，唔系话对佢有歧视啊，就算佢唔係整爛你啲嘢咧，佢跌落嚟撞親佢都唔好嘛。 係啊， 係咪啊？細路仔比較跳跳蹦蹦啊嘛，咁外國有個細路仔咧，今次咧其實咧，可能佢平時都一個比較觀察力強，或者即係佢係中意咩都試下嘅。咁、咧就喺一架校巴嗰度咧，忽然之間嗰、那個揸校巴個姨咧，咁用 walkie talkie 打翻去就，我唔係好舒服啊。咁啱啱報告完之後咧，佢就暈咗啦。 冇錯， 其實呢個咧即係馬路 仲行緊啊， 巴士仲行緊， 馬路上嘅一啲你唔會想發生，但係耐唔耐又有 嘅， 即係可能 有 啲人 英勇嘅同學就出嚟， 十三歲啫、 嗯， 你估佢做咩啊？ 男仔嚟嘅， 但 係你估下佢做乜嘢啊？我諗你好估唔到，你試下估啊！ 我估佢三個鐘頭。是行上去个司机位嗰度、 做乜嘢啊？ 拉手掣，停停部车。 仲、有一样嘢，因为咧，除咗你拉手掣咧，第一拉手掣都要死少时间啦。 系， 佢搵只手定住，定住嗰个踏盘，因为个车已经系乱撞啦。 系、但系个衣仲喺个位嗰度。 佢唔单止系咁样，佢仲要嘅就系帮你定住个踏盘啦，跟住咧就踩佢嗰、那个 刹掣。咁、要呢个小朋友要即系。留意个爸爸揸车， 冇错，系啦，佢唔系留意个爸爸揸车、到最后尾嘅时候咧，我唔知我睇系咪同一个啦。咁 一 个片段嘅话咧，到最后尾嘅时候佢系得奖嘅，咁啊就去颁咗一个类似系好似喺美国嗰啲系啊英雄定系好市民奖咁样啦。佢爸爸同埋佢嘅妈妈都一齐去，咁跟住咧就系个妈妈到最后嘅时候咧被访问，就系、问佢嘅就系话，其实个妈妈都有同佢讲，就话喺当时发生呢件事嘅时间嘅话，点解你会识得点做咧？ 系我点做？点解？ 佢嘅答案。 爸爸 非常好，佢就系唔系爸爸讲，即系个妈妈喺接受访问嘅时候就问，即系妈妈就讲话，同个仔倾，就系话喺当时发生呢件事嘅时候嘅话，点解你会识得点做咧？佢就系话，其实我每一日都有望住呢一个揸车嘅人，所以我知道佢点做。所以喺人急自生嘅时候嘅话咧，我知道喺当时嘅话，我应该要点样？你谂下几好 嗱？呢个就唔系当日，当然佢反应系快啦。但系除咗当日佢嘅表现之外，之前其实佢系有留意呢个世界发生咩事啦，大人做紧咩嘢，譬如揸车应该点啦。我原来踩嗰个 brake 咧就会制动。刹停个车啦，即系呢啲佢入晒脑。如果唔系，佢唔可以一连串喺冇乜时间去谂嘅机会之后咧，去做晒所有。 同埋，我觉得一样嘢系难得嘅，就系我会发觉嘅，就系小朋友，你讲紧就十几岁，你唔好以为嘅就佢唔知，其实佢好多嘢佢都有知，佢亦都有留意。一样嘢，我觉得呢样嘢未必学校会教到嘅，就 系 其实咧佢好 concern。 系 咪？即系每一样嘢嘅话，其实佢都系入心嘅。佢每一样嘢，佢都会关心人哋喺度做紧乜嘢。通常你十几岁，你上校帮你玩咩？梗系同女同学几啊几啊，跟住掟下人哋书包啊，系咪？ 咁衰噶？ 你系咪？你成日同我咁讲噶？你系咪做呢啲嘢啊？咪玩下手机啊？ 或者瞓下觉啊？ 你点会得闲去留意嘅就系揸车嗰个意义？究竟佢究竟要做啲咩嘢啊？即系我觉得呢啲咁样嘅小朋友嘅话咧， 真系醒目仔。 唔系，我唔会用醒目嚟去形容咯。我就会觉得嘅就系佢好细心，同埋其实佢好关心身边嘅每一个人，同、埋每一样嘢。咁、我觉得呢一样嘢系真系好值得大家欣赏同埋学习咯。 呢、 這个 举动 你都系啊， 你留意到我啲咩？ 你唔好讲紧系细路仔，我觉得系啊，即系大人都系 系啱， 唔好净系紧张自己。有时有好多嘢都要多啲，要睇下人哋，睇人哋有咩需要。 冇错， 我有留意你啊！你寻日冇攞个大水樽啊？ 我唔单止琴日，我几日都冇啦。 我知啊，你今日又攞翻啦。 我已经冇啦，我逼我自己饮水啊。该 呢个举动咧，救翻六十几个学生，咁所以大家都好嘢好嘢，多啲做少少，唔系净系为人，唔系自己，亦都要为下其他嘅人。 典情歌 Reunited， 早晨十点半，听呢个风骚浮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廿四度嘅温顺啊，湿度68%。今日星期三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未来数天多云，周末有骤雨。好，先听十点半新闻报，翻嚟继续我哋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提出日后区议会主席由当区民政事务专员兼任，对于外界指专员权力过大，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有关讲法有啲杞人忧天，以及有啲被误导。这个忧虑不成立。麦美娟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说，专员所涉的工作并非一个人，而是整个团队行动，认为外界质疑专员权力过大的讲法欠公道。被问到在议会表决期间，若果赞成和反对票数均等，作为区议会主席的专员会不会投下决定性表决，以及是不是一定要支持政府，麦美娟说，作为主席的专员有权行使投票权，但是表决取态就要按当时情况做决定。他又提到，作为公务员，当有政策提出的时候，没有理由反对自己的政策。医管局表示，市民经过新冠疫情已经提高对电子平台和遥距医疗接受程度，当局已经积极发展遥距医疗，例如将有关服务扩展到偏远的乡村地区，或者涵盖专职医疗和心理辅导等的科目，全方位在不同联网推广。医管局又说，今年会继续扩展应用程式HA 高遥距医疗一对一诊症和视像课堂，希望日后可以给病人有多一个选择，安坐家中参与线上课程。另外，医管局将会开展视像诊症群组，方便照顾者一起透过视像参与遥距诊症，并且会支援18岁以下青少年和小朋友利用个人 HA 高账户接受遥距服务。黄大仙的孔教学院大成小学下学年小一统一派位获派零班，校方早前已经向教育局申请营办小一私家班，并且计划在三年内转型为非牟利私立学校。校长袁潘淑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选择营办私家班，同时又申请转型为非牟利私校，亦都需要时间。他认同黄大仙区人口老化，但是区内学校已经好努力应对。他强调，即使困难，办学团体仍然希望积极面对，期望申请转型为私校之后，可以仿效外国的私立学校，上昼上堂，下昼就安排多些其他活动，或者向当局申请改建体艺大楼等，提供更多空间给学生发展。中国宣布驱逐加拿大驻上海总领馆领事殷日慧，要求他在今个星期六之前离境，作为对加方驱逐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外交官赵毅的反制措施。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发言人强烈谴责，并且表示坚决反对加方做法，强调各级领事官员根据有关国际法 和中加领事协议履职，所做的工作正大光明，无可指责。加方无中生有，以己度人，无称中方领事官员干涉加国内政，这种将政治操弄凌驾于国际法尊严之上的做法，是赤裸裸的政治挑衅，注定不得人心。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就说，加方知道中方会有报复行动，但是加方不会被吓怕，并且会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加拿大人免受外国干涉。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36点，跌129点，总成交金额35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3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80点，跌4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7.34，跌5.8；腾讯控股327.2，跌2.2。盈富基金19.84，跌1.2；建设银行5.45，跌1.2；美团127元，跌3.3；阿里巴巴79.2，跌2.5；南方恒生科技3.72，跌1.6；比亚迪股份241.6，升4元；中芯国际19.44，升1.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35.2，瑞士法郎0.89，加元1.338，人民币6.928，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97，澳元对美元0.67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4。日经平均指数报29113点，跌129点，港金报1903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市买入2031.4美元，卖出203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另外在港岛区湾仔的道路至道由于有路陷，道路至道南行去返轩尼斯道方向，介乎红兴道至到告士打道一段都是全线封闭，车辆不能够由红兴道和会议道转入去道路至道。在九龙区太子道西有水管急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地帝京酒店第二线仍然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唉，而家啲后生女全部都系食下玩啊，就系唔想生细路，又唔想结婚。可以要嗰阵唔要，等到想要啦就冇，咁就唯有求神拜佛，想要一个细路，人生悲剧啊！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申请登记做选民， 或者选民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填妥指定表格，连埋住址证明，透过电邮、网上、邮寄或传真提交申请，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联络。上 v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要求确认住址嘅信，记得回复。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旅游达人胡卫聪走遍泰国大小街头，镜头前面的他风趣幽默。不过原来刚刚出道的时候是电视台一个寂寞的编导，个个人有嘢做，得他坐在办公室，好像废人一个。 连夹班扑跟起来个人耶， 甚至乎譬如话嘉利大厦大火咁先算啦，全组啊成个二楼所有嘅睇真啲嘅同事咧，全部都在做，但系唔知点解咧， 你就坐喺办公室。 阿余永生唔俾我做，冇人揾我做，我一个人坐喺办公室，我都唔知道做乜，大家觉得我呢个人系废。 寻找快活人生，泰国通胡卫聪，风骚快活人节目来播出。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嘅节目《风骚快活人》，一阵间咧十一点钟之后咧都会有家居明哥哥。 啊、 今日嘅话题咧，爸爸妈妈要留意啦，因为讲到咧屋企好多嗰啲叫安全嘅设施啦，或者系喺装修成日都要谂嘅、因为有好多潜在嘅危机，冇、事就冇事啦吓。咁啊，大家一齐谋着啦吓。嗱，讲到咧呢一个天气咧，今日咧就讲紧周末期间有骤雨啦。嗱，骤雨样嘢就骤然而来的雨啦，突然间落嘅。咁啊，有一个网上讨论嘅文章咧，就有日有个店铺咧就摆咗一篇，摆咗一条片上去。咁啊，影住咧喺落紧雨嘅时候啦，落紧雨咧，如果你冇大遮咧，通常你哋会点噶？系咪即系好大？讲意思系，突然间好大雨，如果你有啲嘢做，咁样会点咧？ 叫冲咯， 叫冲， 系啦， 叫冲， 系啦， 系啊。 如果等得，我可能等一阵啦；如果等唔到，都叫冲啦，系咪？ 因为有嘢做啊嘛， 系 啦，有嘢做即系你冇时间啦，咁就系冲咯。 咁啊，影到呢条片咧，就影到个店铺咧，因为门口咧，即系可能啲职员翻去啊，又或者客入去咧，就冻咗啲遮喺度。咁啊，影到一个女仔咧行过望一望，再望啲雨，跟住掹咗把遮攞咗走啦，咁样。咁咧，其实嗰个老板咧都唔系话要做啲咩，佢只系话唔该用完，即系佢摆条片啦，跟住写住唔该用完，俾翻我啦，咁样，即系都系一个希望佢睇到归还咁样。咁事后咧就好多人留言啦，就话哇，咁样好似好唔啱，即系虽然落雨啫，或者即系你有紧要事啫咁样。咁但系后来咧嗰个店方咧都再出个 post 话佢还咗啦，唔想再喺呢件事 得咯， 系啦，咁就取消咗。不过呢啲咁嘅行为咧，的确咧，呢啲细个时候冇试过，譬如有时咧去图书馆啊，或者系啲公 攞人嚟啲遮， 成日都有呢啲，即系唔系攞人啊，成日会唔见遮。 人哋攞咗你把遮啊， 系 人哋攞咗你把遮，又 或者佢嗱，譬如你剪头发都系噶，发型屋咁样，出边都系啲遮架咁样。所以咧，有时我会倾向用啲比较旧啲嘅咯，系啦，即系唔好用啲太靓嘅遮。 咁你嗰啲靓遮点啊？ 我冇买靓遮啊，其实呢方面我又唔系好舍得嘅遮。我成日觉得咧，$100或者以下咧就我可以接受。 $100一把遮有冇啊？ 有，点解冇？ 真系 唔知啊！有。 系啊系啊 ，OK。 一般嗰啲我谂$50至$80到啦，而家一般嗰啲。不过系嘅，即系嗰啲遮可能个寿命就唔及一啲好名牌嗰啲咧。 越系靓嘅遮咧，越容易唔见。包括你啊出去食饭就摆张台度，然后你一夜走咗。 其实呢一个系咪又系另外嘅一个睇法嚟噶？就系、你越中意嗰样嘢，我就越容易唔见。 系 啊，例如你嗰啲太阳眼，即系唔系讲紧雨遮，可能讲紧你嘅太阳眼镜啊，或者系乜嘢？系啦，即系你越钟爱嗰样嘢嘅话，就唔知点解你就会唔见噶啦。即系我觉得会系咁咯。你话即系顺手牵羊呢一样嘢啊，但我又觉得其实遮真系好难讲。 我觉得方便人啦，冇所谓，我真系觉得冇所谓。 首先要讲返嘅就係、其实头先嘅就係阿 Michael 嘅讲嘅呢一个女子啦，所以即你係有还，但係喺嗰一下我觉得喺落大雨嘅时候去攞咗人哋嗰把遮，先係呢一个做法，我觉得我唔係太接受。係 相确嘅，值得相确嘅。 係值得相确嘅，所以即你有还，但係喺嗰时候嘅话人人都佢把遮唔係你㗎嘛。 嗯，係呀，唔係攞错呀。 係呀，你亦都唔係攞错嘛。咁如果我自己冇大遮嘅话，我唔会去攞咗，即我唔会去攞咗人哋嘅嘢嚟去方便我自己，到最后咩时候我还返我当冇事囉。即好似等于 我摆咗一沓碟喺度。出过事噶嘛？跟住有人去攞咗，但佢冇问我，事先冇问过我，跟住咧就去攞咗只碟。我唔系讲紧你，你唔使唔惊。 唔系啊，我谂起件事啊，我谂起件事啊，我谂起一句英文嘅言语添啊。 一阵间先至讲，件事就系点样咧？就系其实有一个人，佢就有一啲碟，咁跟住咧就有一啲嘅同事就会觉得做节目嘅时候咧又有啲碟啱用，咁啊就攞咗，攞咗一只之后咧用完之后觉得佢又摆翻翻去，但系咧好。死唔死嘅就系呢一件事咧，俾啲属于呢一沓碟嘅一个人知道，佢就会觉得嘅就系话，其实你亦都系咁样就叫做系 不 偷 窃 嘅，因为你不问自取 呢个嘢正啊。 系啦，咁其实呢一个咧就有两个讨论点嘅。第一嘅就系话，其实攞紧 CD 嗰个人嘅话，佢有冇一个必要嘅就系去攞人哋嘅 CD 之余，我借一借噶咋，我播一只歌噶咋，我摆翻落去噶啦。其实若果呢件事唔穿煲嘅话，系冇人知噶。 系啊， 你亦都唔会因为我播咗呢个 CD 一次嘅话，有啲咩嘅损伤或者有咩损害啱唔啱？咁或者就系如果我播一播嘅话，咁其实即系对于嗰、那个CD 属于嘅嗰个人嘅话，亦都冇乜嘢， 冇损失， 系啊，佢冇损失噶嘛，系咪？咁但系嘅就系、CD 拥有人，佢就会觉得嘅就系话礼貌上你去攞关于属于我嘅嘢，你系咪应该要先问一问咧？ 系啊， 咁跟住咧佢就好唔开心咯，系大家点睇咧？ 系，正如头先所讲，把遮都系啫嘛。嗱，其实咧，如果个 即系咁嘅case 系人哋嘅嘢嚟噶嘛， 系啦。 即系就算嗰把遮摆到，可能个店主暂时唔用嘅，咁但系我觉得，如果你真系好想，系咪可以夹个头入去？先生，可唔可以借一借我？我五分钟后，我十五分钟后拎翻嚟俾你，得唔得？可唔可以咁样问问咧？咁样，起码你得到人哋嘅。认同 系 OK 咗， 你唔系不问自取啊嘛。 啊 跟住嗰阵，我用完之后嘅两日啦，好天之后嘅话咧，我先至拎翻翻埋嚟。嗱，如果我系喺你攞走咗嗰把遮嗰两日里面嘅话，其实若果我报咗警，我唔知啊吓。咁、其实原来系你攞咗，咁其实你 系 犯咗偷窃嘅， 啊、 因为你攞咗我嘅嘢嘛。 啱啊，唔 系 属于佢嘅，我觉得梗系唔啱啦。 系咯、啊，好啦，咁去到呢一个 CD 个问题啦。如果系你嘅话，你会点咧？ 我系物主， 你系物主。 我好嬲啊！ 我嗱即我同你咧就咁样， 系啊， 我 摆喺度，你攞 系啦，你摆咗喺度，跟住我就觉得诶冇所谓啦，攞咗播完之后，点不知咧就有人话翻俾你听，就系话哇嗰、那个李婆啊，趁你唔喺度啊，攞咗你只 CD 播啊！ 呢个系边个啊？ 我唔讲，我费事一定要得罪任何人，得罪人嘅嘢我唔讲，我唔做。 喂，我 老老实实，我答咗呢个先。佢呢个咧， 你嬲唔嬲？ 我同阿李婆交情咧，其实系冇交情嘅，我一定会追究啊。第二个老豆 交情 就冇 交 情，系肯定系，其实系有 唔系， 有 其实 有分 嘅， 我觉得系有个做法嘅，一系咁啦。如果譬如举例嗰只碟系李婆嘅，佢咧就行开咗噶啦，或者今日上昼唔翻噶啦。但我呢一个 moment 真系要用，我就写张纸贴喺度话。暂借乜乜乜碟， 我唔会啦。你 咁有咩分别啫？你暂借咩碟？ 起码佢知道系我攞咗咯，就唔系话。 但系其实佢有一样嘢，佢可以唔借俾你噶嘛？即系可能你问佢嘅时候，你话系啊，我唔借俾你啊，咁样噶嘛？ 系啊，你问我一定唔借。 系啦，咪就系咯。 我即刻当 众。所以呢样嘢咪就系嗰种尊重嘅问题啊嘛，系咪？即系好多人都会咁讲嘅啫。你好地地问我，我会借俾你。但系如果你咁样嘅就系不问自取嘅话，我就会嬲啊嘛。 系 咪咁讲啊？ 但 系 我嘅重点反而好有兴趣知 边个？ 我咪又话俾你听， 不如反驳哥， 所有嘅人你都识啊！ 六夜，燃力在四射，罗曼步步飞射，穿梭身边，几多颗心在野，几多双眼燃亮了夜，依依不舍，热烈地不舍，路上人潮在拉扯，仿佛止水，将这颗心暂借，虽喜欢千双眼向我扫射。愿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越是入夜，越是未觉夜，坐在红红夜跑车，场面反应，心底不羁 是夜，火花烧过还没有借，依依不舍，热热地不舍，路上人潮未了夜，多么想找一颗心可共夜，多想找一双眼与我共借。如你爱我，内心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幽夜，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在四射，罗曼如瀑布飞射，穿梭身边，几多颗心在夜，几多双眼燃亮了夜，依依不舍，热热地不舍，路上人潮未了夜，多么想找一颗心可共夜，多想找一双眼与我共借。如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我心底的我是狂幽夜，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 That's it. 来吧，来吧，来吧，狂热地夜。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来吧，来吧，来吧，狂热地夜。 经典重现，爱过的难忘的歌。演绎 ：HiFi 天后陈洁丽。陈洁丽是华语音响界近年大受欢迎的发烧天后，来自广东，十岁开始录音演唱，演绎过大量的广告歌曲，曾经多次得到冠军。亦都嚟过香港、澳门、马来西亚访问演出。2003年出版个人专辑，受到高度评价，称为 HiFi 天后。 情意托雨丝飘忽到静谧，斜落我心这恶事，和你爱到此方会知。如断偶牵着爱意，人怀念你心更痴，人怀念你生悔意。当天你别离，还留十数字，只告知春天有再会时。秋色信内藏凭红叶暗示，常期望春天很快布置。 以前演绎人哋嘅歌曲被称为唱口水歌，带点嘅贬义。不过今时今日重唱歌曲，有佢自己嘅价值同埋欣赏。 红叶作信纸，讲你知，人未变，心未衬意。何以你远走，抑憎爱思，才是我生命讽刺。人怀念你心更痴，人怀念你生悔意。当天你别离，还留十数字，只告知春天有再会时。秋色信内藏凭红叶暗示，常期望春天早些飘至。 HiFi 天后陈洁丽，声线甜美，字正腔圆，就算演绎别人的歌一样咁受欢迎。 为何仍要歌唱，不愿再细想，每夜却照常等知音赞赏，曾用真心认真唱，重着辛酸的歌， 观众的声音卡想比他更响。人人随意点唱一样，那些歌唱吧也惹来公式的拍掌，其实掌声属于那人尽皆知的歌，演唱的歌手却如永没名字，骤变的音阶类似起跌，与童年越差多，别人的歌别人风光藏着我一生痛楚，但我不甘心永远灰暗与痛陪衬，不相信就这般无声的度过，今天亦当初我只爱你一个，心里有句说话要对你说清楚，可否释风波，你对我已不错，心里也暗暗认我也有一点点错。 在他演绎的歌曲里面，除了一个人的作品，还有组合的作品。这对组合名字叫做 Face to Face， 两个人的化学作用由一个人去演绎，感觉又会怎？陈洁丽的版本，歌名叫做《情迷米兰路》。 依的心想起你，悠悠的古典气味，曾在梦里演在花街下，回味仍令我心醉死。灯影中缤纷的你，烟香飘洒轻扑鼻。人独处咖啡座心昏睡，迷梦里仿佛是你。爱上你迷恋路，梦在浪漫街道，胆着茄不舒怒拥抱你。爱上你迷恋路，梦幻独自编造，但愿梦内倾慕只有你。 重现爱过的难忘的这首歌曲，同样都是一个组合来的，很有书卷味的这个组合，二人组合，他们叫做梦剧院，有这首天生一对。 爱看海边那真滋味，独在思想当天一起，可惜我从不会令你欢喜，想你定将我忘记。 他是 HiFi 天后陈洁丽， 从来没记起。爱看星空那闪烁美，独在空间在。 温泉里，那感觉自冰冷，没你共我一起一世变不够完美，唯愿在某地，在世间让你我变一对，无惧怕各种困难与唏嘘，在我心转下片是最真的一次，心中彼此再满够一你用词，你我仿是一套戏，尽力演出化点心机，早注定一对，又再共你一起，想已是一切完美， 留低昔日嘅旋律，旧日嘅回忆， 重逢在故地， 经典重现，爱过的难忘的歌。时间翻到早上十一点钟，听呢个风骚快活人噶，十一点翻嚟，我哋继续咧就会有家居名曲嘅出现，咁啊唔好行啊咯。 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大家好，我系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水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老公，个窗开唔到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阿仔，厕所个马桶我坐爆咗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佢睇下啦。 大家好，你哋系咪搵我啊？ 哦、你系边个啊？ 我系家居明， 有关家居嘅嘢，一听你就明。 家居明哥早晨 ，你今日好有殺氣啊！ 嚇， 全套黑西裝咧，好似嗰啲咧殺手咁啊，killer 咁樣啊！ 唔係啊，一陣要落地盤，黑色襟污糟啲啫。 有分㗎，即係你會落地盤嘅話，你就會著黑色，黑色點會襟污糟啊？ 黑色最唔襟污糟， 白色先唔襟污糟嘛。 唔係，如果你話揩落啲白牆嘅話，咁樣咪唔污，咪好容易見到咯。 你抹咗之後唔覺啊嘛，但係黑白色。太污糟咗，你隨時冇救啊嘛！ 冇錯冇錯 嚇。 誒嗱，頭先預告過啦。咁啊，今日咧關於啲家長同埋小朋友事，因為今日題目咧就係小朋友嘅家居安全，係啦嚇。咁就好多嘅未裝修之前咧，或者用嗰啲料啊，或者個裝修嘅方式啊等等，都可以諗諗先嘅。 有問題問係咪啊？你先嚟问我呢个问题先，做咩事？ 佢乱晒啊，阵阵阵好乱。 唔系啊，系啊，因为琴晚睇通宵波，而家个人昏昏沌沌。 翻嚟啦，我唔 care 你睇咩波。 哦，咁样啊，好，我哋第一条问题咧，嗱，咁既然咧，我哋要为咗小朋友个安全啦，咁我又想问下大家啦，如果你真系要装修，你觉得即系有个啊学行学走嘅小朋友啊，你觉得铺地板好啲，定系铺砖好啲啦吓？ 地板， 地板，地板， 地毡。 冇地毡， 冇呢个拣择啊！ 你唔好搞事啊！ 地狱好唔好？ 地板， 我讲原因好唔好？嗱，因为我唔系专业，我估嘅啫吓。因为我冚过咧，地板系冇咁痛嘅，地砖系痛啲嘅。 好嗱，首先我讲咧，冇话边个系对边个错嘅，即系个人选择嘅啫。不过咧，我估到你三个都系拣地板嘅。 点解啊？ 唔系就系话啲。咪就跌落地话， 我仲以为学到 会伤啲啊！ 我可以铺块地毡噶， 听埋我讲先， 系咪噶？其实地板冇咁伤噶。 我话俾你听，其实咧，如果我啊，我如果即系我嘅客啦，佢问我，喂，咁嘅 case 铺咩好啲咧？调翻转，我会叫佢拣砖。 哦，系啊， 系 点解啊？ 因为我记得曾经你有讲过嘅，你话就系老人家，若果咧你话真系要希望可以装修嘅话咧，应该要铺地板。就系如果真系万一有啲乜嘢跣亲，有啲咩闪失嘅话咧，系冇咁伤嘅。 你同我一阵奖你一只 红花吓，即系你证明你系你系有听书嘅。好啦，你讲得绝对啱，不过呢个系for老人家，所以唔同嘅家庭成员咧用嘅方法， 咁你解释点解砖好啲？ 因为你话佢冚落去， 系嗱，你听埋我讲先啦，嗱。老人家因为佢会即系跌低，佢个伤害性大啲嘛。咁啊，小朋友会唔会啊？一样会。不过其实咧，如果系小朋友吓，其实佢能即系佢系头先讲咗嘛，学行学跑，其实系嗰半年到嘅时间啊嘛。好啦，咁如果呢半年咧，我就会拣乜嘢咧？首先第一我会拣砖啦。第二点解我会拣砖啊？第一，因为如果你用地板课小朋友咧，小朋友咧。玩玩具啊、車仔啊等等咧， 容易刮花。 我話俾你聽，唔係容易，係必定會花曬、崩曬噶啦。 但 係會掉嘢。 你今日個題目係安全啊嘛。 係啊，你聽埋先咧。 就唔係話耐用啊嘛。 好啦，既然係咁，我哋就會鋪啲墊，即係咧嗰啲 膠墊、 膠墊嗰啲一個，即係好似砌積木 咁。係 啦，因 為 你當做你一般咧房咧，你擺咗床、擺咗櫃，其實你都冇乜幾多位噶啦。但係你係。为咗个厅嘅啫，咁你厅咧就铺嗰啲胶垫，咁啊即系玩呢半年啦，到佢行得稳、行得成，咁你咪拎走佢咯。 其实你咪即系马老师讲个 concept。即系话用地毡， 系咯，我摆块地毡佢唔俾， 系 咁我系冇地毡，你俾机拣啦。 地毡少个人，少个人，少个人，大家我哋三个都好似唔好同。 我有疑问啊！如果又有老人家又有小朋友，咁点搞？ 咁如果 全部铺地毡 啦，如果老人家小朋友，我咪拣地板咯，系咪？因为即系两者取其轻啊嘛。咁你咪拣，即系有老人家你咪拣地板咯。 咁我问你啦，咁如果长期摆地毡又得唔得咧？ 地毡。 你又講嗰啲 啊， 即係墊啊，即係嗰啲一塊塊膠嗰啲。我小朋友細個我都用，我知你講邊啲正方形、正方形嗰啲啊嘛，厚厚地嘅， 係 啦，即係就算個頭冚落都冇事嘅， 係啦。嗱，你話長期擺咧，我又唔贊成嘅，即係因為咧， 藏污納垢。 唔係，因為咧，當作如果長期擺，無論擺地板、地氈咧，當陽光照射氧化咧，你。再揭起佢咧，會有個空噶啦。咁、所以你唔可以長期擺嘅，即係我就會咁樣。 個空咪由佢咯，又換嗰啲磚咯。 如果係咁嘅，就唔使。 佢今日 一早就問啦。 挑戰強， 你做咩事咁？係 咁差能 食個火藥啊！你頭先你出去揾咗只碟，跟住你成個人變曬啊！你 小強， 咩事啊？ 我已經 冰冰水出入。 你頭先我第一眼見你，我已經係微微笑住咁對住你噶咯。我今日已經係冇任何攻擊性喎。 火水咁样咯，黐线！你讲嘅人哋叫佢行左，又行右， 系都要搞事啊！话要地支人哋冇得拣嘅， 唔系咯，冇咁。 好，我哋继续先啦。好啦，好啦，咁然后啦，第二啦，我哋又讲紧清洁地板啦，吓。好啦，咁清洁地板有阵时有啲朋友咧就中意落啲即系 蜡 水啊，或者系有啲清洁剂 啊 等等啦。 系啊。 好啦，如果有小朋友系爬行中，即系啱啱学跑仔嗰啲咧， 成日攞啲嘢上去摆口抡嘅， 咁我就会建议。无论你用任何清洁剂好等等咧，最后都要过多两次清水，务必嗰啲清洁剂系要挥发晒，因为个小朋友爬行嗰时佢个呼吸咧系最贴近地嘅，咁佢就会大量吸入呢啲咁嘅化学物质啦。 好好啊，呢个 咁如果系嘅话，你有家有屋企如果有养小宠物嘅话，其实你都可以考虑呢样嘢，一样啫嘛，佢都系一条小生命。 嗱，不过我会话俾你听吓，除咗你话火消毒，其实咧。无论而家啲地板地砖咧，其实清水过得噶啦，即系根本上就唔需要用任何嘅即系 加少少醋咁样得唔得？ 嗰啲反而健康，即系一啲天然嘅嘢系冇问题，系啦，我话俾你冇问题嘅。 O K， 系啦，会咁样啦。好啦，咁仲有呢样嘢好重要啦，系无论你个小，即系除非你个所谓嘅小朋友十几廿岁啦，否则咧我系极力唔建议做开放式厨房嘅。因为好危险嘅事，同埋咧嗰个厨房咧嗰啲煲咧，就算你唔系开放式好咩都好咧，而嗰啲煲咧唔好有支长柄，个小朋友一掹咧 系 好大件事。嗱，我真系嘅，我有真系，我有个中学同学咧系成个手臂咧系即系。 即系烂晒肉咁嗰啲噶， 嗯 啊、好啦，咁而家咧你又会话咯，咁我有阵时炒嘢都要揸有个病啊嘛，而家有啲煲咧好得意嘅，佢 系甩出嚟嘅， 系甩出嚟嘅、 哎，我最近买咗， 系啦，咁你当做你用嘅时候你咪扣翻落去咯，唔用嗰时甩咗出嚟， 系啊， 咁就可以安全好多， 系、嗯、 嘅，系啦， 因为危险都系随时发生嘅。我试过有一次话嗰啲热水煲咧，咁我想将啲热水倒咗佢，因为我想抹里边嗰啲锈迹啊，一拎起。倒咗自己身度，系、啊，善手。所以如果有小朋友咧，咁啱行埋嚟咧，就落晒佢。 落到你边度啊？ 系啊， 心口 落到我个小朋友 心口，系啊。你系咪想检验下？呢个动画都好难睇，继续。系小心啲啦，即系家居意外就永远都唔知噶。 系啊，真系要小心啲，尤其有小朋友屋企。 呢个就系个好提醒。 好啦，咁至于咧，有阵时咧喺设计上咧，有啲朋友咧。啊，中意用啲清玻璃做间隔啊，令到间即系嗰个书房或者咩通透啲咁样啦。嗱、 嗯， 呢幅清玻璃咧、嗯，其实是一个好大嘅陷阱嚟嘅。 点解咧？ 因为系嗱，因为咧幅清玻璃咧，可能有阵时你抹得太干净咧， 好似冇嘢， 好似冇嘢咁撞埋嘅。 啊哈！ 我试过即系去过商场咧，嗰幅好大嘅清玻璃，我真系就咁撞埋。 好多人撞过。 系、好啦，咁当做如果你系清玻璃门啊，清玻璃间隔咧。我就會建議冇呢、這個就唔係放小朋友，大人都係噶啦，攞啲貼紙，貼咗佢即係公仔貼紙又好咩都好， 好核突啊！ 唔係，唔使耐嘅，聽我講先。嗱，當你仲要係貼喺個視覺，喺個視覺 提醒自己。 嗱，即係當做佢係三歲，咁佢個視覺高度係當做係兩尺幾，咁就貼俾。哦，我哋大人係四尺五尺，咁你就照貼。 係 跳貼一陣先。 係 咁，當你。啱嘅，你啱啱裝修嘅時候咧，你係唔習慣嘅。到你裝修完一輪啦，你就可以試下搣啦，搣咗你都唔撞啊，冇事啦，再撞咪又跳翻張咯嚇，即係咁樣咧。 因為真係好痛嘅， 好痛㗎， 好痛，我撞 好痛㗎。咁但係問題就係呢個一定係會開頭，我建議一定要貼，然後到一段時間你可以搣咗佢啦。 好 係啊，習慣咗之後再搣咗佢啦。 好 啦， 如果動兩個危險嗰啲牌啊，咪仲好。 我都係咁話，跟住再喺前少少嘅時候有嗰啲盞燈提一提你， 不如喺門口再揾個人企喺度。 喺个门口嗰度就贴一块板嘅就系话小心我哋里面有玻璃，咁会唔会好啲啊？或者你翻嚟屋企嘅时候咧，我用 WhatsApp 提示你。 嚟啊！嗱， 掟安全帽。 嚟啊！ 嗱，装埋个 sensor， 一行到埋就着灯。 系啊。 咁不如唔好装清玻璃咁烦。 我觉得应该咁样，应该系有啲电装喺个清玻璃嗰度嘅话，你一撞到个电， 应该有电嗰铁栏啦，不如。咁咁烦，冇装。 咁 就冇事啦，我觉得。 玩完啦嘛，好，我哋继续啦。 我中意你呢句。 好啦，咁好啲嗱，啲台角啊，啲地柜啊，电视嗰啲角就自然要 包咗佢， 系包咗佢啦。 嗰啲家有得卖。 系啦，嗰啲有得卖噶啦。咁另外咧，房门都系，房门咧加个又系即系胶嚟嘅，扣住佢，即系唔好 stopper， 系啦，即系唔好俾佢散埋，因为佢有阵时就你小朋友会夹手指喺个， 系咪整翻你上次介绍嗰啲五金嗰只，而家嗰只？诶， 唔系，另外一啲嚟噶啦， 胶嘅 stopper， 吸住个门面门， 总之佢闩唔晒咯， 系啦，闩唔晒，咁佢夹唔到手指啦， 哦， 系啦系啦 ，OK， 好啦，另外咧，如果间屋企个空间系够嘅话咧。就唔好做上床下櫃或者上下隔床，因為咧小朋友即係當做啊，你話瞓到上隔床先算啦，六七歲七八歲得噶啦。但係有時咧夜晚懵懵鬆鬆咧，你會咁樣落去，真係跌死嘅。 整高啲個欄咪得咯。 唔係啊，而家唔係佢瞓覺碌嗰陣時候，係落床嗰陣時啊，佢懵懵鬆鬆咧，佢就會有時即係差錯腳咧， 兩層 就會跌親啊！即係如果除非你屋企唔夠地方啦。 我谂到整个电梯俾佢揿落嚟， 唔使理，继续。 嗱，仲有五分钟，我有15条，而家系讲到第七条，你即系要我喺 唔好再讲 几廿秒里边讲一条 嘢啦，你继续啊。 好，嗱，仲有咧，有啲咧即系要注意嘅，火机啊、铰剪啊、刀片啊、装修工具啊、化物品啊、唇膏啊、香水啊，呢啲全部摆喺一系摆喺吊柜。摆吊柜或者高柜，或者要攞个锁住佢。 Okay. 因为我话俾你听，我大仔细嗰阵时候咧，佢竟然攞咗啲唇膏咧，搽到成面花晒。 咁有咩问题啊？使唔使啊？ 唔系啊，佢最后 好絕啊，即係、 哦、 所以你呢啲嘢隨時攞到佢就攞嚟搞噶啦。咁呢啲又要注意啦。 咁都好啲啫，藥仲大件事。 係啊，所以呢啲一定要收好佢鎖，有最好有鎖匙鎖咗佢，或者你擺個高位， 嗯、 即係佢一定攞唔到嘅。 OK，, okay?、嗯、好啦。另外咧，當做而家咪好興做儲物地台嘅、 嗯， 好啦，又係啦，我。即係如果屋企嘅儲物量係足夠咧，有小朋友又唔好做儲物地台啦，因為有兩級咧，佢容易跌親啊、 哦 嗯。尤其是啱學識行，你有儲物地台咧，就容易撲親噶啦。係啦，因為睇唔到咁多噶，同埋佢好中意呢啲跳噶啦。嚇、 嗯 啊、，OK，、嗯、好啦，然後咧嗱，裝飾品啊。有啲器皿咧，我建議盡量唔好用玻璃啦，即係用翻膠啊，即係用嗰啲唔打爛嘅嘢啊。嗱、 嗯， 因為咧啱啱我睇完新聞，我都好驚啊。有個魚缸啊， 嗯、 砰咁爆咗，就話個整親個小朋友，然後就走埋添啊。啊，所以玻璃 點解會爆啊？我冇睇過。 我嗱，佢應該咧，其實做魚缸咧要計水壓嘅，佢、 啊、 應該計錯咗、嗯，即係個玻璃唔夠厚啊， 好大嗰啲啊， 係啦係啦，呢啲咧其實都可以有機會講下嘅嚇、 嗯 啊。OK， 好啦，然後啦，插蘇又係啦，哇！呢啲真係好重要，所有插蘇我建議要做兩樣嘢，一加翻個開關掣， 嗯， 起碼你熄咗就已經有第一個保障啦、 嗯。 第二咧就係 蓋， 影個蓋， 嗯， 吸咗佢，仲要啲蓋咧，大人都要。即係比較難掹啲，或者有指甲先掹到出嚟嘅，咁、 嗯、 就安全啦、 嗯。 即係尤其是喺地蘇嗰啲， 因為小朋友最中意篤篤 篤手。係啊，係啊，即係所以 好危險。 嗱，我話俾你聽，我嗰度喇叭咧、 嗯， 即係貴嘅喇叭，我就係俾我仔咁篤穿咗對喇叭。 哦，個網 個 位 係啊，網係篤穿咗咯。嗯、OK， 好啦，我哋繼續啦。然後咧嗱。窗簾嗰條繩啊， 啊好緊要， 吊高佢、 嗯， 小朋友攞去玩嘅， 一定。 另外地下嗰啲地，即係嗰啲有時有好多電線啊，咁啊最好扎埋一扎。然後咧，而家有啲膠盒噶、 嗯， 可以將嗰扎扎埋一扎之後， 我知道， 拍咗入去咧，咁就唔會俾佢哋玩到啦。咁呢啲係要注意啦。好啦、 嗯， 然後玩具啦，玩具咧，其實如果你而家好多即係專業賣玩具嘅都會噶啦，又。唔盡量個玩具咧，我會建議咧，唔好細於可以成個擺得厚嘅。 OK， 即係件玩具要大件啲，唔好擺得厚嘅。 唔係咁，你買俾佢嘅時候，佢買好大件嗰啲咯。 擘大個口俾我睇啊！入係 啊，即係我想買個波板俾佢，睇下塞唔塞得入去先咯，得唔得？ 網球拍 係咪咁樣啊？即係如果塞唔到嘅，咪買俾佢玩。 好啦 ，OK。 另外咧，嗱呢個係我建議啫。有陣時候我哋好中意買公仔俾小朋友噶嘛，我就建議買布公仔，唔好買毛公仔啦。 嗯， 布公仔、啊、 毛公仔会甩毛嘛，甩、嗯、毛你就会吸， 买唔到 布公仔可以洗， 吸入个呼吸，即系会吸到一个呼吸系统啊嘛。布公仔就唔会，同、 嗯、 埋可以洗嘛，系、 嗯、 嘛。 但系我想买一个狮子嘅话，佢冇毛，咁冇嘢啦。 唔紧要，仲有两题，仲有两分钟， 玩只电子狮子俾佢玩， 电子鸡。 好啦，嗱。仲有咧，嗰啲咧，嗱呢個係重要噶，大家忽略嘅，唔好有即係盡量啲風扇就唔好坐地啦。 嗯， 嚇、 嗯， 除非你買啲你買啲帽葉嗰啲啦，否則 嘅 話佢真係手就會打真隻手指，同埋啲暖爐啊， 嗯， 即係尤其是嗰啲會發熱嗰啲暖爐咧、嗯，全部真係唔好坐地啦。 知道。 如果唔係咧，真係佢唔知㗎，佢就揾隻手就摸埋㗎啦。 嗯，我哋以前細個都係咁啦。 係，我都即 係 呢啲都中中唔少嘅。 好 啦， 柴㗎嘛屋企。 好啦，最後啦就係、是 嗯、 如果可以選擇， 嗯， 盡量揀電磁爐， 嗯， 就唔好揀明火爐啦。咁、 嗯。 電磁爐直係冇熱力嘅添，係 啊，有老人家都好啲啊， 係啦，係老人家都係嘅， 嗯， 啊，所以啊，我下星期我會主力係講呢啲磁電磁爐啊、 嗯、 電陶爐啊、 嗯、 明火點樣啊，應該點樣安排啊，就係、是、咁樣啦。 好 ，OK， 好多謝曬嘉賓，安全為上，係咪啊？嗱，冇所謂啊，就講得曬咯。好，多謝啦，Vick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市民经过新冠疫情已经提高对电子平台和遥距医疗接受程度，当局已经积极发展遥距医疗，例如将有关服务扩展至偏远乡村地区，或者涵盖专职医疗和心理辅导等科目，全方位在不同联网推广。医管局又说，今年会继续扩展应用程式 HAGO 遥距医疗一对一诊症和视像课堂，希望日后可以给病人有多一个选择，安坐家中参与线上课程。另外，医管局将会开展视像诊症群组，方便照顾者一起透过视像参与遥距诊症，并且会支援18岁以下青少年和小朋友利用个人 HAGO 账户接受遥距服务。政府提出，日后区议会主席由当区民政事务专员兼任。对于外界指专员权力过大，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有关讲法有啲杞人忧天，以及有啲被误导，呢一个忧虑唔成立。麦美娟接受信报专访嘅时候话，专员所涉工作并非一个人，而系成个团队行动，认为外界质疑专员权力过大嘅讲法欠公道。被问到在议会表决期间，若果赞成和反对票数均等，作为区议会主席的专员会不会投下决定性表决，以及是不是一定要支持政府，麦美娟说，作为主席的专员有权行使投票权，但是表决取态就要按当时情况做决定。他又提到，作为公务员，当有政策提出的时候，没理由反对自己的政策。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恩认同政府打击卫生黑点，包括一些后巷的清洁问题初见成效，但是鼠患仍然是老大难问题，当局应该思考是否有更多方法作出改善。陈海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局可以改变一些做法，例如改变放置鼠匿的地点或者鼠匿的种类，但是强调鼠患指数只是属于参考，必须要有其他配套。陈海恩又提到，在现行法例之下难以处理垃圾屋的问题，相信要有新法例才可以针对性解决。特尼斯政府表示，南部杰尔巴岛一座犹太会堂附近发生袭击，造成四个人死亡，九个人受伤，施袭者已经被击毙。内政部在声明说，袭击是由杰尔巴岛一个隶属于特尼斯国民警卫队的保安人员策动，他当地星期二晚开枪杀害一个同事之后抢走武器，随后向犹太会堂附近的保安部队开枪，打死两个游客和另一个保安人员。特尼斯外交部说，遇难游客其中一个人是法国人，另一个是特尼斯人。涉事的犹太会堂已经被封锁，当地安全部门就事件展开调查。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34点，跌132点，总成交金额48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0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86点，跌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7.36跌5.6，腾讯控股327.2跌2.2。

你好， 系大家好，早上好，早上好，早晨啦， 系啊，早晨啊，咁我哋见到咧，就即系阿徐 Sir 今日咧嚟到嘅时候咧，见到咦，你有大妈仓喎， 系啊，好嘢，搞我粒大妈仓， 身体好啊， 点解你话系好嘢嘅？ 咁你身体好，阳气盛，嗰粒仓先可以发得咁大咁肿啊嘛， 哇， 咁 啊， 嗱，逢亲又 知啊， 系 啊， 知又好痛，我点 唔 敢， 唔好掂佢啦， 即系我哋中医有句讲法咧，就庸椎原是火毒生，经络阻隔就气血盈，咁即系话身体里边有火有热有一啲困住，咁佢先至会肿得大啦，咁啊同埋痛咯，咁但系呢一啲症状就反映出你自己本身咧都系身体都系强壮，先至有条件系啦， 咁啊阳气盛啊， 冇错啦，理论上咧就要搵啲嘢去泄一泄咗佢，咁啊将嗰个脓啊血啊咁样泄咗咧，咁佢就会快啲好嘅，咁即系有啲人去睇西医都会放脓啊嘛， 系啊， 咁啊中医都有中医嘅放脓手段嘅，系啦，即系咁啦， 好就放你入个笼度，跟住俾啲好嘢你食。 呢、 這 个呢个方法未试过。 呢个取 Sir 咧真系癫 啊！系啊，佢好似好鬼马嚟噶。 唔系我讲。 好啦，咁啊，当然啦，你嘅身体我哋又关心完啦。跟住我哋嚟紧嘅呢几集嘅话咧，要讲嘅呢啲嘢系好好嘅。我曾几何时咧，我都有一个自己嘅习惯，就会有时会见啲医师会帮我帮手。今日我哋要讲嘅就系拔罐啦。 冇错。 系啦，咁啊，成日都会觉得就系话，可能有啲咩要放啲湿气啊，又或者成日都觉得个背脊咧膊头啊咁样啊，就去做拔罐。咁其实咧就系应该系要个原理系点样嘅咧，啱唔啱咧？ 同埋系咪小心咧？即系都听过有啲意外 系出事啊， 灼伤啊等等。 会嘅，其实首先啦，做任何医疗嘅都要理解清楚嗰个作用喺边，咁啊同埋操作个技巧。 系 咁，由于呢啲方法不论系拔罐又好，刮痧又好啦，都系一啲比较属于民间常用嘅手段。咁所以好容易又喺市场上边可以买到一啲工具翻屋企。咁可能我见到佢又唔系好难处理嘅啫，咁我咪自己又去做咯。 自己点拔啊？ 有嘢系啦，有嘢问，我想问一下咧，拔罐呢样嘢咧，系咪要合资格嘅中医先可以做到？定一话系我学咗两堂我去拔啊？ 嗱，首先咧，本来佢系一个中医嘅外治法之一。咁如果我应用喺医疗帮人治病嘅立场，就一定系以注册中医师或者表列中医师，佢有个法定嘅能力。咁佢就可以帮人进行治疗。咁但系原始呢一个咧系一个民间疗法里边，即系话我生活当中应用保健。咁喺呢个舒缓症状不适又唔系医病嘅立场下咧，基本上任何人咧都可以用。咁但係始终佢都会有一个对身体有个调整嘅作用。咁如果我唔掌握嗰个用法，我就见到以吸住住喺个身体，以为越大力越好，吸得越长时间越好， 或者越多就越好。 冇错啦，咁呢一啲通常都系一般人嘅立场啊嘛， 系啊， 系嘛，我咪吸一扎落去咯，咁样吓，咁但系 龟咁样， 惊蚀底 啊，咁啊 有机会得不偿失，系啦，咁嗱，因为首先啦，第一啦，古代咧我哋就叫佢做角法。 角法，系啦， 角咧就系一只牛角啊，一只鹿角啊，咁其实佢就冇咁多而家嗰啲拔罐噶嘛，咁古代嘅时候就劈一只动物嘅角，刮通咗佢里边，磨滑咗佢个嘴边，咁佢又唔漏气，咁就利用佢咧用火热嘅方法咧，将佢嗰个只角里边嗰个空气咧排出， 抽阵风， 系啦，就负压啦形成，咁啊跟住就吸住住喺个身体嘅部位，咁当然啦，嗰个部位就系一啲有问题嘅地方，例如最常用就系吸血排脓啦，即系好似阿小强条颈， 条 颈嗰啲，我唔会俾你吸。 O K， 好啦，咁即系话以前佢最常用咧就吸血排脓，咁啊要利用个方法就啜啊嘛，啜啲嘢出嚟啦。咁所以以前睇古装片，成日都话有毒蛇咬伤，跟住咧 师妹就会等我嚟咁样噶啦，就啜噶啦。 咁啊啜完之后，嗰、那个人俾人啜嗰个就醒翻，啜人嗰个就晕咗。 系，跟住会中毒啊嘛。 咁但系即系话，而家就算你去睇一啲动物嗰啲台咧，咁有啲人玩蛇，俾蛇都会咬亲噶，咁佢都有医疗团队跟住，即刻就攞个急救用品，佢好似一个针筒咁样去喺个伤口度，就即刻扯佢两桶血出嚟， 冇错， 就将嗰啲毒液想带走啲啊嘛，咁当然都要做急救啦，咁但系呢一种都系以前古代应用拔罐爱嚟作。吸毒蛇血啊，吸血排脓啊， 即系个手法其实系一样嘅，不过应用嘅嘢就唔同啫。 冇错，咁但系 后来将佢引申到佢可以吸住呢个杯罐喺人体。咁、譬如如果我哋识得经络穴位，呢、這个穴位咧系足三里，系可以加强身体功能嘅。 系。 咁你吸住喺呢个穴位上面嘅时候，就可以将啲气血咧郁结聚集咗喺呢一个穴道、而令到呢个穴道嗰个功能咧有所提升。咁、呢个咧就 系 有一个保健，冇错啦，呢、个系保健。咁、但系当然亦都有啲系治病嘅，譬如话有啲穴位可以医到某一啲肠胃问题啊，或者咧可能我真系好似头先所提到肩颈背痛，咁、我长期对电脑嗰个肌肉好紧硬，咁、我搵手捻啊都捻佢唔松。咁、我就利用呢个拔罐咧，就吸住喺个肩膊上面常用嘅穴位。咁、等到啲血液，因为佢长期活动得少，肌肉紧张硬。如果令到用个拔罐可以吸住嗰个位，引啲气血去滋养翻嗰度个肌肉嘅，咁都可以令到佢产生有一种放松。咁、有啲人咧，我哋香港地好多人都夜瞓啲噶嘛，咁佢又容易咧就会起火啦，冇错啦，啲火一上就向上行。咁、所以咧就肩颈背咧就容易会有一啲突发性嘅急性疼痛啊，啲肌肉发炎，例如瞓喺颈。咁、如果拔罐佢本身亦都可以透过嗰个刺激嘅手段咧，就将佢身体里边嗰啲火热咧就引出。咁、所以好多人就话啦，去拔罐咧就系、驱湿啊，清热啊，咁所以佢又预住而家有阵时啲落雨季节啊，个人好攰，做下拔罐就想去下湿，咁佢系会有帮助喎。因为点解咧？当个罐佢透过负压吸住住喺个皮肤，咁个皮肤个毛孔就会扩张，咁个身体如果中医角度一啲风邪、寒邪、热邪。濕邪都是經過皮膚進入身體而阻礙住喺個皮膚表層。如果我透過用拔罐方法吸拔，咁佢都可以有效地咧將佢引翻出嚟。咁、呢個都係一種即係、吸翻啲濕啊，吸翻啲風啊，帶翻走嘅一個原理嘅。 所以有時你見佢個拔罐咧，佢掹翻出嚟，卜一聲嘅時候咧，佢嗰個罐嗰度咧係會有啲水嘅。咁嗰啲係咪就係你所講嘅，就係嗰啲濕啊？ 冇錯，呢種係其中一種。但系亦都有一种咧，就譬如嗰句啊，佢火拔罐有一啲系用火去将个杯罐排气啦，而家有啲咧就 系 用抽气啦，系啦，咁但系 扭又 系啦，扭嗰只又得啦，泵出嚟又得啦，咁样吓，咁但系咧有个问题咧就如果我用火去排气，咁个热力都会吹洗到嗰个排气之外，会令到个玻璃。都會有啲熱熱地， 冇 錯。 咁而個環境，我哋好多時候喺一個冷氣地方，咁一冷一熱，好似罐可樂喺雪櫃拎出嚟嘅時候咧，都有機會會有盜汗水嘅。咁、就未必一定絕對係曬個病人身體嗰啲濕氣嚟嘅。 嚇、我以為就哇好勁啊！今次呢一劑真係好多， 感覺好似哇正。 係啊，就以為我裡面嗰啲濕氣咧，佢已經扯曬出嚟。 但係會有嘅。嗱，舉個例，如果好似有啲人用現代嘅一啲抽氣罐，佢冇需要加熱，但系佢就利用嗰个泵或者扭排咗气，咁、个身体里边总系会有种热能，咁佢吸住嘅时候，嗰、个环境佢就有机会会令到嗰啲湿气咧，真系成个杯起晒雾、有水分，咁当然啦，有啲人真系佢本来湿啊热咧，佢嗰个水嘅程度就会多啲嘅，咁、有啲人佢唔系呢个症状就少啲嘅，呢、个真，但系咧就。对于譬如话好似做拔罐去湿啊、清热啊呢啲方法系效果好嘅，咁、但系做嘅时候咧都要考虑到几个点咧、第一样嘢就要视乎在嗰个人有冇肌肉结唔结实，够唔够肌肉啦。 吓、点解啊？ 即系瘦骨酸就唔得噶。 好难做啊！嗱，系啦，嗱，你瘦嘅佢唔够肌肉，哦、你吸落去咧就吸唔，佢要。个结构就一定要啜住旧肉，如果啜唔到旧肉就啜住汁皮，咁、那个汁皮熟一声就索咗入去个杯度嘅，咁你就会有好多 冇见过咁嘅情况， 会噶嗱系噶，咁佢会接埋一汁皮咧，咁咪会漏气咯，你咪啜唔上咯。都唔係用肉酸， 咁肥咧肥咧會 肥 會 好啲， 反而會好啲，因為佢啜住啲脂肪， 係啦，夠足夠嘅位置俾佢啜啊嘛，係啦，咁呢個係第一點啦，即係一定要有。 我 如果個 pat pat 咪應該實夠肉咯， 係噶， 啜住個 pat pat 啊會噶，因為好多時候有啲坐骨神經痛啊、風濕腳下肢痹痛咧，都會用嘅，係、啦，咁啊佢會用啲口徑大啲咯，啊啜力強啲，咁先至，因為點解咧？嗰啲地方通常都會脂肪多啲，肌肉厚啲， 係啊， 咁所以佢用嘅手法都會唔同嘅。譬如話嗱、我哋平時見到拔罐咧，就有啲杯就咁啜住喺個位唔喐嘅，有陣時候有啲咧就吸住咗喺度咧，就推拉推拉咁樣走嚟走去 嘅。酒罐 系啦， 我试过取上， 系你好中意， 痛到我唔中意，我仲不断同佢讲，我就我好痛，咁跟住心谂佢同我讲，佢就话系要咁样嘅，佢不停咁样喺度推拉推拉推拉，痛到咧系我就揾脚踢佢咯。我话你好啦， 我明啊， 我去完之后我唔敢再去， 即系好似煎皮拆骨咁样， 系煎皮拆骨啦，系啊，同埋佢就系你 feel 到嘅就系咧，所有嗰啲罐就算留喺你个背脊嗰度咧，系成个人咁样抽起啊。好，即系啜到好实啦。 其实咧，嗱、 我系忍受紧，系我以为痛就系正常。 我哋咁讲先，睇下你个做法嘅目的先。 系， 如果你而家想帮一个人系纯粹疏通一下啲气血经络，保健强身嘅啫，咁就唔需要刻意太痛嘅。 佢话系治疗嘅。 系啦，嗱、若然呢个人咧，佢系有火有热，咁、我咧就要用重手法，佢系有啲痛嘅，咁、就系、有效地帮佢个病情尽快改善嘅。 系， 咁但系咧，若然呢个人个体型型格唔系咁强，佢受唔到呢种手段嘅刺激，咁、我哋都仲有可以其他一啲方法，例如刮痧。 系， 咁佢都会做到一个泻火效果嘅，但系又未至于要做到好似酒罐扯到皮肉咁痛咯。 点解要酒罐呢？ 系啊， 酒罐咧就喺一个平面上边先至可以有一个移动嘅范围嘅。 背脊。 咁所以就话啦，例如佢要疏通一个经络嘅路线。咁、譬如话我哋最常见到就系背脊正中条脊骨嘅两旁。 冇错。 咁好似做完之后咧，就有条路轨出咗嚟咁啦。 系啊。 咁我哋就叫做足太阳膀胱经嘅路线。咁、通常我哋最常见嘅就系话吹到风啊，感冒伤风都系颈肩背扯住啦。咁、而背后边个肌肉咧就系、我哋一对嘅竖脊肌群。咁、我哋成日坐直立嘅人咧，肌肉都会收紧，嗰度都会攰。咁、所以如果透过拔罐吸啜住喺个皮肤，但系若然个力量可以调校轻啲，再喺吸拔之前喺个皮肤上面咧就搽咗一啲润滑滋润，咁佢喺拖拉嘅过程下，佢先了解咗佢嘅承受嗰个能力。如果佢怕痛，咁我哋轻啲先，热身先。如果佢受得可以劲啲嘅，咁我哋咧就可以啜实少少。咁但系拖嘅过程，因为酒咧会红啦，红之后咧就会有起沙啦，起沙仲有多少啦。咁呢一个咧就视乎在个病症啦，即系等同于有个病人佢冇大便，我哋要俾药佢食，都唔代表一剂射落去要射十次噶嘛，系嘛？咁所以我就算同佢做酒罐，我要整到佢未红，佢就已经疏通咗个气血就顺啦。但系有个人佢而家感冒好重，我当咁讲，佢系新冠肺炎，佢个人好唔舒服，我咧就想快啲将佢啲热邪透出，咁我就要用强刺激手法，令到佢咧快啲透。可能佢虽然做个治疗个过程，可能系一两分钟，但系强刺激，佢好痛，但系之后咧佢好快松。但系如果你又用强刺激嘅手段，但系又扯佢成十分钟，咁就边个都顶唔顺啦。咁就反而不单止唔会帮到个病情，仲可能因为忍痛嘅过程，令到我哋个人嘅正气咧、抵抗力咧就会弱咗。咁啊，做完仲惨过唔做咯。 系啊，我都觉得系。 所以我哋头先讲啦，有啲会走罐啦，就是因为有一啲区域我要同佢通经络。我有个人咧，佢系下肢坐骨神经痛，咁佢系一条脚咁样扯落去嘅。如果我有个杯扯住，帮佢好舒适咁样来回走动，而佢又觉得咧嗰种走动嘅感觉，令到佢啲肌肉啦、筋膜啦放松到啲气血啦，咁佢系好正嘅。咁、所以我哋就 系 讲紧技巧问题，究竟你个目的出发点，你系帮佢保健定？是真的要他强刺激，要他忍一些痛、我们都有需要的有时候、但有一些就好像啰柚那么大嚿肉、他就走都没意思的，因为你走在个皮面嘛，他的问题在个深藏的根基里面、可能他又要产生到一些气血呢冲到他的屁屁这样说、他就会将个拔罐呢吸住了在个肌肤、一啜实了之后呢就大力这样去抽的， 咁但係由於佢吸嘅時間好短，可能三五秒，佢就即刻就扯翻佢出嚟啦。係、 哦、 啦，跟住又再次重複咁樣吸落去，又停三五秒，又扯佢出嚟，強刺激咁樣係抽動。 我冇試過呢只喎。 嗱，呢種就叫做閃罐。 哦，閃罐我未試過，我多數都係留喺度。 因為通常都係啲大啲嘅肌肉部位啦。 哦，係 啦，背脊啊、膊頭啊、 屁屁呢個。 嗱，佢呢個咧就閃嘅過程係一個強刺激。其實佢就因為如果嗱你就咁流罐，佢啲氣血要流嚟嗰只罐嗰度要時間。但我先做呢個閃動嘅刺激咧，就引動啲血咧就快啲谷埋去，跟住最尾嗰下咧都係會流罐嘅。咁但係都有兩種原因㗎，因為嗱，流罐好多时候吸完咧就会有个印喺度嘛， 冇错。 咁嗱，闪罐如果你就系吸两三秒就掹，吸两三秒又掹咧，佢就好少有印嘅、 嗯， 即系不留痕迹啦。有啲人我又想做拔罐，但我又唔想俾人知道，我又唔想见。 肉酸嘅背脊红包， 咁佢就做闪罐就松一松啦。松一松咁样嘅意思啦。 系咪所有人都适合做拔罐嘅？ 嗱，咁啊。當然啦，有身幾嘅咧，我哋就先要注意啦。咁啊， 佢趴唔到喺度。 啊，唔係，咁啊坐喺度做拔罐都得噶嘛。 係咩？我只要做身拔罐都係。 好多你去睇骨傷科鐵打，有啲老人家關節風濕、膝頭痛，都係坐喺度落喺只腳就做得啦。做膝頭哥、大髀啊、四頭肌啊咁樣，呢啲都係可以坐嘅。肩周炎嗰啲都可以坐喺度做嘅。咁、啊腰骨其實都可以嘅、 嗯。 即係以前我講翻爸爸講到佢哋後生見到深水埗有個婆婆。佢係嗰陣時未有話咩法例問題啦，咁佢淨係揸住個拔罐就揾食㗎啦，咁佢點樣呢幫人啦？呢、這個咧就頸痛，嗰、那個就膊頭痛，呢、這個膝頭痛，佢排一扎凳仔喺個路邊，咁個個就會坐曬埋去，咁跟住阿婆咧就埋嚟揦住啲拔罐啦，佢係咩邊度唔舒服咁樣，一個$5，咁啊係啊，咁呢個咧就吸兩個喺條頸，嗰、那個吸兩個膝頭，一條街排十張凳仔， 阿婆婆啊， 係啊，咁佢就一路就由街頭就吸到街尾，係啦、啊。 每人 $5，吸完一轉啦，佢一個杯吸一個杯$5，佢咁講嘅，咁、 嗯、 啊由頭到尾可能吸咗十個客啦，咁、 嗯、 佢都用咗十零分鐘啦，咁啊翻轉頭就起咯，咁、 嗯、 啊又第二輪轉咯，咁、嗯、所以話係可以好方便，亦都可以好有效，但係對於就係話你本身係身體有一種屬於係實症、 嗯、 熱症嘅人士咧、 嗯， 用拔罐嘅效果咧就效果會快見效。咁、 嗯、 當然啦，虛嘅人士咧，佢譬如話我條腰好軟啊，冇力啊，好攰啊，咁啊好多時候我哋都可以用透過拔罐咧去加強，所以大多數嘅人士係可以，只不過咧係孕婦咧就驚佢有刺激性嘅，我哋要好謹慎。 明白。 咁啊，其次咧就係吸嘅地方咧，有啲有毛髮嘅位置咧，就好容易會漏氣， 嗯、 吸唔實。咁、 嗯、 如果佢個皮膚好鬆弛，肌肉好少嘅，頭先講又係接埋咗啲肉啦，又係漏氣，又吸唔實。咁、 嗯、 所以咧就小朋友咧都要注意，因為小朋友個肌膚咧好嬌嫩，咁、 嗯、 啊有啲關節嘅位置咧最好唔好吸啦，好、 嗯、 啊。同埋我哋眼耳口鼻啊呢啲五官咧又唔好吸。如果唔係你吸咗兩個喺個面度就周街行好驚。 知道。 所以其實咧，關於拔罐咧，仲有好多嘢可以講嘅。不如我哋下一集嘅話，我哋繼續講啦。因為我曾經有試過嘅就係嗰啲拔完罐之後嘅咧，佢唔係好退，以及佢就佢都要睇睇嘅就係你啲水泡究竟係咩嘅顏色，又好似話咧有一啲即係睇法嘅。咁俾我哋下一集嘅話，我哋再講多少少拔罐嘅部分，好冇？唔該曬，許 Sir。I wanna be the way you were, a shining star so bright in the dark. I wanna be the way you were, a shining star alive in the dark. What's on?手唱就发生着，眼线漂亮，发个信号，争取你掌声。 每寸软弱数据放着，删不去我损伤。浮云藏有天的纷纷，我怕我只想怀念平凡。银河藏隐性的孤单，如凡人能被爱吗？暗示其不转眼。Love in my wheels, see your face again, 像你温暖。还未认识，是个诺言，尚在。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马小强，有一种饿就是阿妈永远都是觉得你饿的，有一种饱就是阿妈永远觉得你未饱的，所以呢每一位妈妈我都觉得她们很伟大的，照顾到大家无微不至，两餐三餐温饱。今个母亲节大家有时间跟妈妈吃饭，知不知道？谢谢你。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来这个球场玩，不一定要最好波，但一定要最好倾。电视节目足篮团主持人前香港足球先生邱建威，火拍现役港队成员梁冠聪，每集邀请球圈各路老友为老吹下球场内外种种恩怨情仇。 今集请嚟两位南华名宿顾锦辉、山道士，重温南华足球嘅光辉岁月。 足篮团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喺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啦！ 扎次扎次， 扎次扎 啊！大家好啊！ 孟强二号， 孟强 将将 二号啊！ 孟强。 风骚太恶劣啊！ 系啦，阿东儿系咪喊咗孟强？ 系， 演得改名咯，系咪啊？ 唔改啦， 连喊咗爸 B 个咩？ 唔喊啦！ 啊，孟权泽召开自嚣领，而都喊二次架，喊咗唔喊咗爸 B 个啦， 冇错啦。 嗰阵系阿群姐帮你喊噶嘛？呢个名 系啦， 我头先都讲错嘅，唔系话群姐走咗之后，阿群姐离开咗我哋呢一个 调咗岗位 reception 之后系啦，因为咁样讲嘅话，你会有少少误会嘅， 冇事。 好啦，咁今日咧犀利啦，我哋嘅客家婆来了咧， 犀利，我唔收货噶。 O K， 咁我想讲一讲嘅就系今个星期日嘅话犀利啦，系咩日子啊？ 毛千只 攞名降啊！ 毛千只 错， 毛千只， 毛千只， 毛千只 系啦。咁你就要同你嘅妈妈讲乜嘢啊？ 毛千只开咯， 系啦，讲到好似冇钱咁样。 系啊，冇钱啊，冇钱只。 毛千只开咯。 母亲节快乐， 系啦，母亲节快乐，你就要同你妈妈讲母亲节快乐啦。 咁 母亲就系茅情， 茅情 系啦，就唔系艾莉点讲 啊？母亲我爱你啊，茅妹母亲艾爱儿，艾 爱 儿。如果你妈妈俾啲钱我使咧， 唔教呢啲嘢嘅，你俾翻你妈妈使，唔系问你阿妈攞钱嘅。 对唔住，我搞错， 岂有此理？我掟你啊！ 俾钱我使， 不孝啊你！ 你又遲你仲夠膽問呢樣嘢？ 收抖收抖， 係 媽媽夠唔夠錢使點搞？ 火都嚟啦，仲講呢啲嘢？ 媽媽夠唔夠錢使？ 你問媽媽係咪阿咪？ 阿咪， 你叫唔叫錢數啊？ 叫唔叫錢數 啊？係啦，係邊啲錢你哦？ 阿咪好多錢你， 係邊好多錢你哦？咁樣啦，講一次啊，阿咪， 阿咪， 你叫唔叫錢數啊？ 你叫唔叫情书啊？ 唔系变晒牙屌情儿啊！ 啊变晒牙啲钱你， 你知唔知讲咩？ 我俾晒我啲钱你啊嘛，冇所谓，冇所谓， 我都系咁话。 系，好啦，妈妈我一定要锡啦。 嗱，今日我哋要讲嘅咧同母亲节有关。咁其实咧，如果大家要知道嘅话，母亲节唔系净系送花俾你嘅母亲噶。 但系有嘢问阿老师， 点讲？ 头先我留意到咧，阿咪，跟住你母亲，其实有咩分别啊？ 就系你嘅口语。同埋嘅就係你讀出嚟書寫語， 即係阿咪就口語啊。 阿咪咧就係你會叫阿媽嘅就係阿咪，係啦就叫爸爸就阿阿阿誒爸阿 阿爸， 唔係爸爸鬧誒。我突然間諗，我突然間話俾你啫，我話俾你聽係啦，因為其實我做咗個功課係有關於嘅就係今個星期日嘅母親節咧。其實咧講緊嘅就係話可以就係送花或者係對於普天下所有嘅女性去表示你哋嘅尊敬嘅同埋你哋嘅愛。所以其实基本上咧，就系你屋企有好多个女性嘅喎，你有冇留意到啊？有啲咩人啊？ 家姐， 家姐， 仲有咧？ 姨妈， 仲有咧？ 姑妈， 仲有咧？系啦， 阿姨、 表婆婆、 表妹啦、表姐啦，仲有你个妹啦， 系 啊，等等等等，呢啲全部都系女性嚟嘅，系咪？但系其实个叫法咧系好唔同嘅喎。好啦，咁啊，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阿妈，阿妈系点叫啊？ 阿咪。 阿咪 咪 系啦，阿咪，我知道啦。你头先讲个爸爸会叫乜嘢？阿爸， 阿爸， 爸爸妈妈就系阿咪，阿爸， 好得意啊！ 系啦，阿咪阿爸，打电话喊阿爸，再来接翻你，知唔知咩讲咩？ 叫 佢 嚟食饭， 识唔识？ 打电话叫阿爸翻嚟食饭，就系打电话喊阿爸。再来食饭， 系啦， 阿咪就系阿妈。 其实好多时咧，我留意到咧，好多人叫妈咪咧，好多唔同嘅方法噶。 系啊， 你有冇听过啲人叫老妈子噶？ 有， 系啊，老妈子啊， 老妈子啦，妈妈啦， 妈咪啦， 系啊，妈咪啦。 我想问下契妈点讲？ 契妈唔教嘅呢啲嘢， 点解？ 呢啲嘢唔教嘅，你做咩要契妈？你有咩？ 我冇啊，就 你好想契一个啊？ 但系咧，以前 咩？ 我屋企有契娘噶，我哋屋即系我嗰个屋企啊， 即系 有 契 妈噶，以前系有嘅，但系佢嗰啲契妈同你啲契娘系唔同。 嚟啊，唔该你啊， 所以我系死都唔会教，我死唔噶。 契咪啊， 契咪咯，系咪啊？ 求我， 求你，求你。 我谂一谂，我谂一谂吓。好啦，咁啊，其实讲到话就系妈妈就系阿咪啦。好啦，头先我哋讲到啦，就系阿嫲，阿嫲就系。 爸爸个妈妈， 爸爸个妈妈 系啦， 系啦，因为我好乱嘅，我成日嗌错，点解咧？ 婆 客家人冇错，叫嫲嫲系叫阿婆， 系，你讲过其实 系啦，所以我系乱晒，我成日都讲话我阿婆乜乜乜乜乜咧，跟住啲广东人就系话你阿婆，即系其实你嘅外婆乜乜，我唔系咧，我讲系我阿嫲，所以系好混乱嘅，咁呢个要记得咯，好啦，嫲嫲就系阿婆， 阿婆 系啦，咁而外婆啦，即系你妈妈个妈妈，你叫外婆系咪？外婆就叫家婆， 家 婆系啦，姐婆叫 哦， 家婆即系姐婆，系啊，做咩？仲谂紧 系 契妈 婆？佢谂啊，点样搵契妈？ 你搵唔到啦，咁啊， 我想好温馨咁样嗌一声契咪， 俾啲钱我使。 嗱，你讲噶， 咪系咯，所以我唔会教你嘅。好啦，咁啊，讲咗有妈妈啦、嫲嫲啦、同外婆啦。好啦，你屋企仲有一个比较亲啲嘅，亦都系啲直系亲属嘅女性，仲有边个啊？家姐嗱，家姐点讲啊？ 家姐 错， 家姐 阿姐 阿姐 系啦，我哋唔讲家姐噶，讲阿姐系啦，杰希雅姐。佢系我家姐，就杰希雅姐，系啦， 好得意啊！呢啲叫 好得意系咪？好啦，咁啊，家姐之后嘅话咧，咁就个细妹咯噃，细妹点讲啊？ 阿妹， 诶，差唔多， 阿妹 唔吃。 阿妹 再试 阿妹， 系唔系阿妹？阿妹阿妹系周星驰里面嗰个角色，系咯，我唔讲嗰个刘妹， 刘妹 系啦，刘妹。 系啦，刘莫杰兄啊， 所以你嗰 阵时 叫老妹妹日记。 老妹妹又有另外嘅一个讲法嘅，老妹妹嘅就系即系有啲嘅喺台湾地区嗰度嘅就系嗰啲已经出嚟玩咗好耐，年纪有翻咁上下嘅咧就叫做老妹嘅， 即系单身嘅女性。单 身嘅女性， 我觉得呢个闹妹有啲似出嚟杀杀滚嗰啲女仔。 唔会唔会，系系你啲人衰咧，你会谂到佢就出嚟杀杀滚嘅， 冇关 系 嘅。 咁点解你觉得老诶细细妹系杀杀滚啊？ 尖东有啲闹妹咧，我会帮佢哋咯。 哦哦，嗰啲哦，我知 道。我唔觉得 你搞 错 咗，你搞错咗，嗰啲叫老泥妹。 争一个字， 闹 呢忙，闹呢忙， 闹妹， 嗰啲系同契妈嗰啲系同一系列嘅，我哋唔。 不 过 而家冇噶啦，老泥妹一样冇啊，夹杂妹老泥妹冇。 唔系啊，你谂下几可怜啊，啲闹妹，咁我要帮佢啊，无家可归。 你再 讲， 你再讲早啲啦，油脂妹好冇？ 系啊， 系咪先？嗰啲我哋唔讲噶啦。 O K， 收到。 系啦，我哋讲紧你屋企嗰一个 ，O K， 系啦，就同一个爹哋妈咪嘅 闹妹。 咁啊，细个你嘅女性嘅话就叫做闹妹，系啦。我哋讲咗妈妈、嫲嫲、外婆、家姐、细妹之后嘅话咧，就去到爸爸嗰边嘅 姑姐、 表姐。 啊，表姐 系啦，我想讲表姐系啦，表姐系边个？系妈阿阿爸爸嗰边嘅。 爸爸 妈妈 都系噶。 爸爸妈妈嗰边嘅都系叫表姐 啊， 系啦， 系 啦。表姐点讲啊？ 表姐。 诶，差唔多。 表姐。 表姐， 姐， 头先咪讲咗阿姐咯， 我咪阿姐， 乜嘢都系阿姐，表姐，姐， 我咪阿姐咯， 咩？ 阿爹爹爹爹嘛， 系啊，阿姐系唔系亲戚嚟嘅？ 你介绍个契咪俾我， 阿姐嘛， 咁咪叫契咪咯，唔好嘈我。好啦，表姐之后嘅话，如果系细过你嘅 表妹， 表妹。 表妹 系啦，表妹、表姐同表妹， 表妹 得唔得？ 得 可以啦嘛。好啦，头先你哋好中意嘅系咩嘢话？姑妈系咪？ 佢讲噶嘛，我跟佢啫嘛。 你两个真系 我 话 契 妈， 你 话 契娘有分别噶。 嗱，小张张， 我以前真 系 我以前真系有个契娘嘅，因为 点解会有个契娘嘅？ 嗱，听闻咧，因为我好细个啊嘛，嗰阵时听闻咧就有系我阿爸啲朋友嚟嘅，咁佢好中意我哋三个，即系你 三 个 兄弟姊妹。 不如咁咧，因为我哋成日玩嘛，就契咗个契娘啦，咁样样。 哦，冇血缘关系嘅， 乜都冇，乜都冇。 有冇俾个金 好有 钱 嘅 金筷子嗰啲？ 因为去到佢屋企咧，我哋咧通常食嗰啲好嘢。 想 契啊！哦、即系佢好有钱，所以契俾佢啊？ 唔系咁原因， 多数都 但系我细个时候嘅感觉，因为我哋好穷啊嘛，去到 食咩食咩。 第一个咧，佢屋企好大啦， 系啊， 叫靓 有木地板， 有工人啦。咁嗰阵时对于我嚟讲系好。 咁佢契娘屋企食咩啊？ 唔记得啦，好多年前啦。 总之食好嘢啦， 去食 lunch 又动之动之动之洋酒出嚟咁样啦。 哇，唔系啊嘛， 洋酒啊， 细 路仔啫喎，俾啲凉酒， 梗唔系俾我饮啦。咁啊， 真系 系啊， 真系唔系俾你饮，定系你饮咗 唔 知。 会啊，饮咗之后就契娘。 系啊，讲完咗啦，讲完咗。 收到。 好啦，表妹之后嘅话咧，就系阿爸爸个家姐 姑妈。 姑妈， 姑妈点讲？ 姑妈， 姑妈 啊，又唔系，又唔系， 姑 妈， 姑妈系啦，姑妈，姑妈。咁如果佢就系佢大个，大个爸爸嘅就叫 大 姑妈。咁有时咧，你就会唔叫姑妈，就叫太姑， 太 就叫大姑。 呢个系咪考试范围啊？太 你理得我。太姑好啦，咁跟住咧就系阿妈嗰边噶啦，系嘛？ 姨妈 就叫姨妈，哇，我都好乱。姨妈，姨妈就 姨妈， 姨妈， 姨呢个 系啦，姨妈，姨妈。咁如果又系啦，又佢系大啲嘅，就叫做 太 姨 妈。 错，唔要阿妈。 胎儿， 胎儿就叫胎儿啦， 系 啦。 你都系唔要个妈。 聪明，冇错，大姑。同埋大姨就胎姑、胎儿就唔叫阿妈嘅。 你如果咧识翻啲广东人，你咪好混淆咯。 我非常混淆，我都话净系同佢哋解释嘅就阿婆同埋阿嫲，我已经讲咗好耐。 我细个都系叫阿嫲做阿婆嘅。 系啊， 你都系客家人嚟咩？ 我唔系， 哦，你系契丹人。 你唔好睇我唔起啊！我系契丹人。 我冇睇你唔起，我真系问 你 点解？你 嘅眼神出卖咗 你。讲嘢嘅方法同我会叫系啊，叫嗰啲阿嫲阿婆嗰啲一样嘅。咁你翻嚟要 check 下啦。 好的。 好啦，跟住我哋讲到姑妈姨妈之后嘅话咧，呢一个好紧要啦。就你大个仔之后，你就会储 老婆 系啦，几轻雅老婆系啦。咁如果你再加多一个婆字喺后边咧，就系、是、代表嗰啲就系年纪上咗年纪嘅老婆婆，就系、是、老婆婆。系啦，就唔好讲多咗一个婆啦吓，就老婆。 二奶咧， 二奶呢个又唔教嘅，系啊，呢、這个唔系喺我哋今日嘅范围里面嘅。你想系咪继续？想继续系咪？ 佢问三奶，你唔闹佢？ 吓、啊，佢有嘛？ 唔系我见到，我谂住见到啊！阿娘嘟嘟个二奶，我识嗌佢啊嘛。咁我点样嗌佢啊？ 冇问题，你再加钱俾我，我私底下教你。 补充课程，补充课程， 私人教学，好唔好？ 我真系想学二奶。 好啦，我哋下集同大家讲啊嘛。Okay, okay, 你哋包括有咩点唱？有姨妈啦，唔系 契 妈， 姨妈， 契妈仲有咩啊？契娘啦，你想啊？想下次教乜嘢啊？二奶同埋仲有咩？ 小三。 O K， 好，我考虑下，我加呢一个课程。 系啊， 唔系人啊，佢哋 系 underground 嘅亲属关系， 地下亲属链。 啱啦，好啦，咁啊，而家我哋嚟咯， 都要 学，冇错。 无限延伸， 咪就系咯，重复一次，讲到眉飞色舞，仲要 系啊，真系啊， 心花怒放 嚟咯噃！第一个我哋重复一次，妈妈系 阿咪， 妈妈系外婆系 阿婆， 家姐 阿姐， 细妹 阿妹， 表姐表妹 表妹， 姑妈 太姑， 大嘅咧系咩啊？ 太姑 冇错啦，姨妈 太姨， 老婆， 一阵间翻嚟啊！我冇力， 切切橙耶！ 但我真系想学二奶。 亲密，或会更充实。双生你卸下抑郁，复原后尚难受，为何独奏？吻后自何内围挑逗、？Baby，相遇再没乐园，爱过想个新的章揭开，这恋爱感觉太似花开。需要声线色彩渲染，声源下中欣赏你多么美。自由权我不应该细腻，也许错失若然在估计，让我心麻痹怎元气？别太多道理，惶恐怕惊心。我心小不可抵挡弱忍、随后曾经多绷紧，浮现过往所有泪痕，越靠越近是厄运，还是再有故地会离我更多心？回头看你影走散，难了解抱期初可结果。Supposed to do. 何用再担心，共地痛回忆小确幸，夜里辗转翻侧躺瞓，同游往你伴随挥不去几千句都愿抱紧，故意失足花海肆意如云，好好珍惜留下烙印。如天早注定碰上你，才显一切寂寞铭记，难得这故事有结尾，让我轻轻细味。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天气撑一嘛， 天气撑一，客家婆来了，少将太真万强，见那海潮， 系 知唔知系咩啊？ 小张张大战万强， 叻， 现在开始， 有一分， 万强横扫客家村。 铲平， 你系都要咁讲啦嘛，你系都要咁讲啦嘛，我要你收翻。好啦，嚟咯，第一题，粤语长片当中叫亲阮君如，通常都系孟强， 表妹 就系表妹啦。李克勤有一首歌系讲屋企孟强，五四三。二 阿咋 一咩话？ 阿咋 李克勤有首歌叫做《家姐》， 系有啊？ 错有冇补答？ 冇补答。 讲屋企嘅一位长辈叫做嫲嫲。 哦。 第三题，童谣摇摇摇，摇到孟强。 我识咋婆。 咋婆系啱嘅，系外婆叫啊。第四题，有一首嘅歌曲就系《书 生 要有孟强》。 阿咪。 妈妈好，有边个嘅孩子像我负责？ 有阿咪嘅孩子。 得啦，第四题、第五题，女士们最怕俗称每个月嘅 孟强。 孟强， 姨妈。 好， 猜姨啊，应该系 猜姨啱啦。好啦，名女演员 孟强。 名女演员唔系叫做孟强， 但你唔可以再讲噶啦，佢答噶啦， 我知啊，姑妈。姑妈， 错，我继续。郑裕玲系冇错，系表姐你好嘛？好啦，第七题，淑女关注咗 孟强， 佢系唔系都嗌先？ 系啊，佢系唔系 阿扎 四 孟家扎？ 冇错，系啱嘅。帮紧边一个回复妙曼嘅身材咧？就系马家姐啦。好啦，讲紧嘅就系话贤内助系乜嘢啊？孟 老婆。 是啱嘅，小鸳鸳小时候嘅话，佢哋放暑假系会变得边度屋企嘅 station 啊？孟强， 姑妈 系啱嘅。最后尾一题，同父母所生， 孟强， 答啊！ 同父母啊，阿妹。阿妹 系啱嘅，今日嘅小姐就大战孟强。高比数胜出，哇！你送我都未试过， 我呢个饼好甜啊！ 佢又嚟啦， 佢块 面又红晒啦！ 哎呀， 系八比二，今日胜出嘅系 孟强。 好啦，喂，十二点半先睇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处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刘振话，五一假期期间，一共有453个内地旅行团到港，旅游业监管局至今冇收到威逼购物嘅投诉，亦都未发现零团费内地团。总体而言，秩序大致良好。對於有報道說內地出現廉價訪港旅行團，又有領隊懷疑要求團友協助走私香煙，劉振在立法會大會說，旅監局正是調查和收集相關資料，如果發現違規違法的行為，會檢控和紀律處分相關旅行代理商和導遊，並且和其他執法部門保持溝通。至於業界人力短缺的問題，政府正是作研究，并且同劳工及福利局研究适当输入劳工，但是有关工作艰巨，需要协同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医管局表示，市民经过新冠疫情，已经提高对电子平台和遥距医疗接受程度，当局已经积极发展遥距医疗，例如将有关服务扩展到偏远乡村地区，或者涵盖专职医疗和心理辅导等的科目，全方位在不同联网推广。医管局又话，今年会继续扩展应用程式 HA 高遥距医疗一对一诊症和视像课堂，希望日后可以俾病人有多一个选择，安坐家中参与线上课程。另外，医管局将会开展视像诊症群组，方便照顾者一起透过视像参与遥距诊症，并且会支援18岁以下青少年和小朋友利用个人 HA 高账户接受遥距服务。 政府早前建議將亂拋垃圾的定額罰款增加到3000元，店鋪阻街增加到6000元。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委員楊永傑說，非常支持政府提高罰款額，但是現時仍然有部分商販繼續用既有的方法處理貨品出售，他認為必須要引入累進式罰款制度才可以真正改善阻街問題。楊永傑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說，當局採取聯合行動打擊阻街，加上大幅提高定額罰款，對絕大多數商戶都有阻嚇作用，但是對少部分的商販來說，每個月2至3次聯合行動就難以見到效果。他認為針對屢勸不改的商販，累進罰款之後，如果仍然不改善，可能要引入停牌機制。特尼斯政府表示，南部傑爾巴島一座猶太會堂附近發生襲擊，造成4人死亡、9人受傷，施襲者已經被擊斃。內政部在聲明說，襲擊是由傑爾巴島一個隸屬於特尼斯國民警衛隊的保安人員策動，他當地星期二晚開槍殺害一個同事之後搶走武器，隨後向猶太會堂附近的保安部隊開槍，打死2遊客和另一個保安人員。特尼斯外交部說，遇難遊客其中一個人是法國人，另一個是特尼斯人。涉事的猶太會堂已經被封鎖，當地安全部門就事件展開調查。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五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雷暴。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23点，跌143点，总成交金额51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0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86点，跌3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7.2，跌2；恒生中国企业67.3，跌6.2；盈富基金19.84，跌1.2；建设银行5.44，跌1.3。美团127.3，跌3元；阿里巴巴79.3，跌1.5；南方恒生科技3.712，跌1.6；比亚迪股份244.2，升6.6；中国银行3.28，跌9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35.2，瑞士法郎0.89，加元1.338，人民币6.928，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7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4。日经平均指数报29093点，跌149点。港金报1899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1.15美元，卖出2031.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喺婚姻中成长，喺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呢、这个时候我哋不进则退，你唔向前，对手就会标前。 大家斗到你死我活，佢就要打赢对方做行业龙头咯。你唔向前，对方就会标前，对方一标前就会抢咗你市场占有率，直接踩死你。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是邓子峰，由2022年2月27号起，政府两蚊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降低到60岁。只要你是香港居民，又在嚟紧三个月内满60岁，就可以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享用优惠。记得申请啊！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当然同时呢也要做多些运动，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啦嘛。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啦，练习下多些幽默感，这样才追到女仔的嘛。咁另外呢，你又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喎、千祈唔好钻牛角尖喎。咁最后我要讲嘅呢，就係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鍾意嘅嘢，买手袋呀、买鞋呀、买衫呀、买水晶呀、乜都买呀，咁就开心㗎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如、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放下， 阿 Sir 康叔草啊，有个好消息讲俾你听，讲俾你知嘅嗱，狱长啦，教会神父啦，都认为咧，你呢十年嚟咧喺狱中表现好良好啊，咁加上你依家身体又有啲问题啦，咁所以委员会一致同意咧，就俾你加息吓，即系你可以即刻出狱，重获自由，你明唔明白？ 嗯，明白明嘅。 咦，康叔啊，点解你知道自己放监一啲都唔开心唔兴奋嘅？ 谋咗28年3个月，出面咩世界我都唔知道。最重要我真係杀咗人，我都係罪有应得嘅。 哇，点解会落咁大雨㗎？又冇带遮添。 好彩前面嗰间士多仲未闩门。我打电话叫阿康嚟接我先啊， 老板啊，唔该借个电话打。 啊，爷爹会唔会打得成风咧？听朝想入新嘅开工，又要走翻嚟攞架餐，咪好麻烦。算啦，攞定个锤同埋士巴拿防身啊，咁阿康开工都冇唔方便啦。好。 我冇人听噶。 老板，半打啤酒。咦，阿玲，咩事仲未走啊？ 厂长，你咁夜嘅，我走噶啦。 唔系走住， 我走噶啦。 咪走住啦，啱啱买咗啤酒啊。嗱，我哋睇下，横风横雨，我听日工厂咧一定唔使开工嘅，出边打大风啊。不如咁咧，我哋搵个地方。淡下心咧，好唔好？ 你饮咗酒啊？你好大阵酒味啊！你唔好行埋你啊！我男朋友嚟紧接我噶、 哎。你又讲嗰个傻仔啊？喂，佢点衬得起我哋厂花令你啊？你叫佢走开啦！嗱、 啊， 你跟我，唔好喐。 喂、啊哎， 起码咧，我厂长嚟啊嘛，我唔会俾你操纵嘢你做啊，有着数啊！哎呀，话时话上面咧花花公寓啊，好熟噶，我哋上去休息下咧。 你咪埋嚟啊！ 咩事 啊？ 咩事？我喺度唔使惊。咩事？咩事？咩事？话俾我听咩事？ 冇事冇事，我哋走啦。 唔系啊，对， 傻仔过嚟， 唔好理佢啊！我哋走啦。 又系你呢个衰人，你想点啊？成日都系你。 我想点？我想你躝开啊！你同阿玲一齐，简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啊！ 你讲咩啊？ 你唔好嘈住啦！你识做啦，唔好再缠住阿玲啊！嗱，趁今晚风大雨大，我想同阿玲上。 你讲乜嘢啊？ 疏忽啊！ 你再嘈啊！ 嘈又点啊？ 下流啊你！ 傻仔，有本事打我啊！ 阿康啊，走啦，唔好同佢嘈啦，冇啊！ 走啦，冇啦！ 我哋走，我哋走，我哋走， 咪住！我叫你自己走咋，傻仔！阿玲留低陪下我啦，我要同你疏忽啊！你过嚟 啊！ 你 阿康啊，佢饮醉咗酒噶，唔好理佢啦，我哋走啦。 系咯，冇胆匪女，自己女朋友俾人撩都唔敢出声，整一废柴啊！咩啊？ 死啊你！死啊！死啊！死啊！死啊！ 哎呀！算好啊！ 你放心啦，我搵个锤，其实都系打咗佢几下啫嘛。我真系冇谂过佢自己跣低又冚埋嗰个墙嗰度，咁其实都唔系关晒我事啫。 但系而家差人话你系要带个锤同埋士巴拿出嚟搵佢寻仇噶，会改控你谋杀啦。不如你用蓄意伤人啦，或者唔系认误杀。我听人讲咁样我判得轻啲噶，好唔好啊？ 梗系唔好啦。你知唔知我攞住啲工具係因为諗住第二日开工啊。我点会蓄意啫，我都唔知道佢喺度缠住你，我冇諗住晒。 阿康啊，你听我讲啦，我係为你好咋。依家连士多老板都话睇住你用个锤喐手先㗎。你唔好咁固执啦，好唔好啊。你要记住啊，你唔理我，你都要理下你乡下啲屋企人啊。如果你真係坐监，边个照顾佢哋啊？ 黄小玲，点解你系都想我坐监？你讲啊！你知我系咩人噶？我根本唔系嗰啲周围撩事斗非嘅烂仔，我个锤系我嚟开工，唔系我嚟打佢噶。你系都唔信我，点解啊？你走啊！你走啊！我唔想见到你，你走啊！你走啊！ 你点会讲下啲咁嘅说话噶？你 阿玲，真金不怕红炉火，你信又好，你唔信又好，我而家讲最后最后一次，我系唔小心伤到佢嘅啫，我冇谂过杀佢，我冇嘢好讲啦。 康啊，我梗系信你啦，只不过我唔想你成世坐监啊！你咁样咩前途都冇晒噶啦！ 坐系点啊？我对得住天嘅良心啊！如果个天要我死嘅，要我坐一世，咁坐咯，我无话可说。你好心嘅，唔该你得闲翻乡下探下我妈啦，系咁啦。 阿康啊，康啊，你冇咁蒙失好唔好啊？ 本席现在宣判，被告何志康蓄意谋杀中国籍男子罗炳球罪名成立，判终身监禁。Court。 每年呢个时候咧，对面成个山都开满嗰啲黄色嘅花仔，嗰啲风吹埋嚟。仲有少少嗰啲花嘅香味，吓唔系闻到啊 Sir？ 唉，康叔，出面啲花仲多仲靓啦，唔好谂咁多啦。出到去之后由头嚟过。嗱，呢个系陈姑娘电话，有咩事咧，你可以打电话俾佢嘅，佢帮你噶啦。 唔该晒吓， 记住啊，你已经为你过去所做嘅嘢付出咗代价，所有嘢都过咗去噶啦。你嚟紧有咩打算啊？ 唉，有咩打算咧？我喺香港冇人冇物。可以点打算？你话啦，点打算？ 咁咪休息下先咯。 我想翻乡下行下真嘅。 你乡下有亲戚？ 唉，你呢个问题我都唔知点答。有过咯，而家唔知仲有冇咯。喂，啊，陈姑娘啊，系啊系啊，何志康啊，哦系，有啲嘢想揾你倾下。听朝十一点啊？哦，好好好，冇问题冇问题。听日见，啊！咪住，我想问下咧，我点样坐车嚟你嗰度话？哦，系、哎、啊，地铁要转线啦，点转啊？ 啊，睇路牌啊！唉，算啦算啦，唔好烦啦，我问人啦吓。得啊得啊，揾到揾到，得啦系咁啦系咁啦。啊，拜拜拜拜。哎呀，真系麻烦。唉，唔知识唔识答添啊，真系。唉，成个香港都唔同晒啦，条街都唔认得，又多车又多人，好辛苦咯。唉，我不如翻乡下好过。咁多年冇翻嚟，原来乡下都变咗好多啊！过嗰边买包烟先。 啊，小姐啊，唔该唔该， 一包烟啊，俾多支水啊，好似好口干啊。 啊，嗱，小姐， 小玲， 啊咩话？ 我冇嘢啊，爹爹仔啊，何家村点去啊？唔该。 何家村啊嘛，嗱、你向前一直走，咁大约咧十分钟到咧，你会见到一间小学嘅，跟住咧你就喺右面嗰度咧就直行五分钟，咁就会见到噶啦。何家村嗰个牌咧就会喺嗰度噶，你见到嘅就喺嗰度系噶啦。 唔该晒啊， 唔好客气。 唔好意思啊，小姐，我想问啲嘢。 叔叔，我认得你啊，你晏昼先嚟买个嘢啫嘛，你系咪揾唔到何家村啊？ 揾到，揾到，揾到。唔系啊，我想问下咧，你哋呢度附近有冇啲旅馆啊？住两晚嗰啲咧，即系两三晚嗰啲系啊。 我哋呢度咧啲乡下地方咧冇靓酒店噶，你得唔得噶？ 得，我又唔使靓嘅，平，我要平，越平啊越好。 越平越好啊！ 系啊， 咁咧，我楼上有间房啊，我收你50蚊一晚啦，你介唔介意啊？ 唔介意，好啊好啊，我住啊我住啊。 好好好。哎呀，好搞笑！ 小姐啊，阻你唔好意思吓，我想要包烟。 啊，等阵等阵啊，点啊？系咪唔惯啊？啊，瞓唔着定系太热啊？ 又唔系太热 啊？ 老人家好多嘢谂啊，谂下谂下瞓唔着咁啦。 啊，睇落咧，你唔似系本地人、啊。嚟旅行定系嚟做嘢噶？ 我系何家村人嚟，不过好耐冇翻嚟咯，几十年冇翻过。我今次系专登翻嚟探下，睇下有冇边个仲喺度嘛。 哦，你系咪香港人啊？翻嚟探亲？ 嗯，系啊，系啊，系啊。 哦，咁你又唔喺你啲亲戚度住嘅？ 唉，我冇晒亲戚啦，咁多年咯。 哎呀，咁就唔好留喺度咯。呢度其实冇乜嘢玩噶，你听朝一早咧出去广州仲好啦。 我听日咧谂住去拜我阿妈，跟住都走噶啦，冇乜嘢留低啦。系咧，系咧，小姐你点称呼啊？贵姓啊？ 你叫我小王得噶啦。 哦，你又系姓王噶？ 嗯。 江阿王啊？ 唔系，我系三画王个王。 其实咧，我由第一眼见你，我都已经觉得啊，你真系你笑嗰个样同埋嗰个。成个轮廓好似我个朋友啊！我仲以为你系佢个女添， 咁搞笑！咁你个朋友靓唔靓女噶？你有冇佢张相？你俾我睇下似唔似？ 我冇张相咯，我见面几廿年啦。 哇，廿几年冇见啊！廿几年我都未出世啊！ 你今年系几岁？ 我今年19咋？ 哦，咁细个？ 嗯。 哦，咁读完书未啊？ 我读书好渣噶，读完初中冇读啦。其实咧，我中意做戏噶，我想拍电视啊。我细细个咧就好中意同阿妈一齐睇咧香港嘅电视剧噶。咦，叔叔，我想问下你咧，香港嗰啲女明星咧系咪真系好靓噶？ 你啊真系问错人啦、 啊！ 我啊好少睇嗰啲香港电视剧噶，冇睇好耐。 我阿妈咧系，佢咧净系中意睇香港啲新闻噶，佢好奇怪啊。 哦，系咧。呢间铺头你妈妈开噶？ 系啊，不过咧佢前年过咗身啊， 系啊，好多人咧都话我好似我妈噶。诶，如果你早两年嚟嘅话咧，如果你俾你见到我同佢喺埋一齐，我包你觉得我同佢好似两姊妹咁啊。 咁样系咧，诶，我系好奇问下嘅啫。你个铺头个名得意啊，叫思康啊，点解咁叫嘅？ 我唔知点解噶，不过阿妈曾经讲过俾我听咧，佢系特登啊喺个汽车总站嗰度话开呢一个便利店噶，系想话咧呢一头早出晚归嘅人咧可以提供方便。 但系唔使喺度咁夜噶，两十二点几，你一个女仔唔惊嘅咩吓？ 唔惊，我讲个秘密俾你听啊！我阿妈咧收埋咗一个锤喺里面噶，佢话如果咧见到有女仔俾人虾，佢话我一定要帮手啊！ 你妈妈真系几好人喎、 啊。系啊，因为佢话以前咧佢都系靠朋友帮佢出头，所以咧佢话如果见到有人遇到麻烦，我一定要帮噶、 但系有时帮人系要付出代价噶，你帮完人都你有麻烦、你唔担心咩？ 唔担心。阿妈教我啊，做人呢要有来有往，总之呢帮到人就帮。其实起初呢我都唔知佢点解要咁做嘅。后来有一晚呢佢喝大咗，佢喝咗好多好多罐啤酒啊。跟住呢佢讲俾我听，佢后生嘅时候呢因为佢有麻烦，有个朋友啊挺身而出帮咗佢啊。结果呢佢就。 结果点啊？ 啊唔好意思等阵啊，我买嘢先啊。係、阿姨呢度係100。系唔该唔该，系好多谢。 收尾结果点啊？ 阿叔啊，不如咁啦，我请你饮啤酒啊，你啱唔啱啊？ 好， 嗱，你坐低咯，我慢慢讲、我阿妈话咧，佢朋友啊帮佢好大忙啊，结果咧阿妈毁咗佢个朋友一生啊。我阿妈话咧冇办法弥补、唯有咧汽车总站嗰度开间便利店咯。 点解啊？关咩事啊？ 睇下有冇机会等到佢朋友翻嚟，然后亲自向佢朋友讲声多谢。 佢等唔等到啊？ 应该等唔到啦。所以咧，佢叫我啊，任何人嚟问路，一定要讲清讲楚嗰度点去，一定啊要指清楚翻屋企嗰条路啊。 唉，落雨，夜啦，妹妹。收部翻屋企休息啦。 等多一个钟头先啦。 点解啊？ 要等埋尾班车到咗啦。你攰啦，就上去休息啦。我惯噶啦。 系咧。你叫咩名啊？ 我姓黄，三画黄个黄，单字一个令，合埋就系我阿妈个名令字啦。唉，啲雨越落越大啦，你上去先啦。早唞， 好，早唞，多谢你啊，多谢你啊，咁拜拜啦。 辗转辗转之间，悄悄爱意冷淡，点点火花再不灿烂。孤孤单单心间，扑扑索索街行，猜猜测测在你双眼。如目光不再交流，如习惯地去忍受，如梦境总有保留。是什么发生于此意头？深深刻刻相识，痛痛快快过后，轻轻率率置诸脑后。恍恍惚惚之间，勉勉强强接受，冰冰的心是我所有。目光不再交流，如习惯地去忍受，如梦境总有保留，是什么发生于此头？是长夜 两者装作无忧。长夜，两者装作无忧。 由于金山发射站进行例行的检修工程，一点到两点期间，本台 FM95.6 的广播接收或者会受到影响。一点至两点期间，本台 FM95.6 的广播或者会受到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